昨晚十一点几证实死亡，三名途人受伤清醒，被送往北区医院治理。新界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调查案件。将军澳马油塘村一间铁皮屋昨晚发生三级火，到近凌晨零时大致救熄。火警中有一人受伤，一名72岁男子涉嫌伤人被捕，正被扣留调查。火警在昨晚大约8:30发生，消防接获多人报案，指现场发生爆炸。消防到场后动用2条喉同4队医务队灌救，将火救熄。火警中有2人自行疏散，其中一名69岁男子受伤，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经初步调查，相信被捕男子曾经在铁皮屋和受伤男子争执期间，怀疑向对方淋泼易燃液体。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0点，热带低气压雷伊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继续减弱。雷伊会在未来几小时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内掠过，随后雷伊会逐渐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当雷伊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多云清凉，有一两阵雨，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59点，升113点，成交金额2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3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5蚊，升5蚊；美团223.4，升4.2。阿里巴巴112.9，跌咗个六；比亚迪股份248.8，跌2.8；盈富基金23.02，升1.2；药明生物85.1，跌5仙；快手76.9，跌1.25；中国平安57.55，升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英镑10.305。瑞士法郎8.466，澳元5.551，加元6.036，新西兰元5.249，欧元系8.8，每百日元对港元6.8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2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9点，升541点，港金报1666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6美元，卖出1791.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坏车，龙尾就喺彩虹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

早晨，早晨，冬至快乐，十六度气温，我系梁继昌， 我系冬至瑞。 早晨，星期二， 你系咚咚咚咚强， 你系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打败你。 咁熟嘅， 你今日唔好打败佢住，佢今日咧佢心血少啊，今朝咧佢喺 pantry 咧斟紧咖啡咧，咁我即系我好有礼貌嘅小朋友，我喺后边叫佢名啦，即系唔系叫马小强啦，因为佢真名唔系叫马小强。 我知啊， 咁我叫佢真名咧，佢突然间跳一跳成个人，我都惊，我惊佢跟住咧口吐白泡咁样碌低咧，我要同佢做人工呼吸，我唔系惊佢有事，我系 做。做證人添， 唔係呢一樣嘢，我又覺得即係大佬係成日玩呢一樣嘢。 係啊，喂，我叫佢，我咪嚇佢，我叫佢早晨咁啫嘛。咁、 哦 啊、不過我幫你諗過啦。其實咧，你個名字令到你咧，有時你嗰啲運啊，滯滯地。 係 咩？因為小強，小強，小呢個字代表咩啊？小氣啊，即係小家啊咁樣。啲錢好少啊，頭髮好少。 少得嚟強喎、 啊。咁不如你改啦，叫馬超強，係咪先？超強颱風啊嘛，咁就叫超。咁咪好啦，又或者嗱， 系 马咧就本身你估唔得马好有肌肉感噶、 嗯， 车都有几多匹马力马力啦，马好劲噶噃，不如你直情叫马咁强啊，好唔好？ 或者叫马力强， 马力强啊，系啦系啦，咁、嗯、就好过马小强啊， 我琴日遇系 真系帮你谂咗啲嘢噶。 即系你觉得其实佢嗰个运制系因为个小，唔系衰咗个小字啫嘛， 衰咗 个 小字咯，系啊。 你成个名嘅你头尾都冇问题，系中间 咁一系剪咗中间嗰个小字， 即系等于你其实成个人你头尾都冇问题，系 中 间 嗰。 就系中间出事， 就系中间出事 似你啊！ 搣咗个小，一系叫马强，好唔好？ 搣咗个小啊，唔 系 好痛 咯，系啊， 搣咗个小系啊， 痛 啊，痛 一阵啫，系咪？又刀成一块， 长痛不如短痛， 冇错啦，叫马强，好唔好？ 好，咁样 嘅英文咧叫 strong 嘛 ，OK， 好， 俾你 观 吓。喂，咁啊，今日开开心心啊，因为假期又就嚟嚟啦嘛， 我已经 进入圣诞毛啦，我已经， 我早两个礼拜已经开始进入圣诞。 阿 马 强咧，佢廿年前进入咗噶啦，佢扮圣诞老人唔使塞肚腩，人哋嗰啲塞个枕头，佢唔使塞吓， 系啊。 但 系圣诞 老人冇人相信圣诞老人嘅存在噶喎， 但系 都冇人相信你嘅存在啦，马强。 唔 紧 要，唔紧要，冇问题，大家开心就 OK 噶啦，系啊，将欢乐带俾大家。 礼拜二， 好老土呢啲说话， 将欢乐带俾大家。但系喂。好好噶喎， 系冇 错， 呢 个 我哋嘅精神， 冇错，每天三小时，由呢首歌开始。首先我哋有 Say You Love Me， 冬至快乐。 一路戒备信号仍然悬挂啊，十六度气温。我哋有呢首点唱歌曲《Say You Love Me》。亲爱朋友，就系 Patty Austin 呢个早上。文清凉，苏永航。 不想追究那天到底怎会说别离，但总想说声亲爱的，是你今后跟我一起。讲不尽的痴情留在我的心窝里面，总不会死。而若你又匆匆地离弃我，我终不要再见你。Say you love me, you know that it could be nice. Whoa, whoa, say you love me. 是我 爱着你，但不想碰运气。Who would love me? I'll be yours and you'll be mine。然后让我在这灯卡兰山处说一千次我爱你。 中文有苏永康唱出嘅《不要分离》，净系要因离，系唔好难剧啊，马小哥。 我都唔敢 你，你自己 comment 就唔好自己 comment 自己， 好难 嘅，大佬 OK 嘅。OK， 今日有位朋友想听到 啊，假啊你， 中英合拼嘅呢个版本，Say You Love Me 之后有康仔。 I'll be yours and you'll be mine。 然后让我在这灯下阑珊处说一千次我爱你。 Say you love me, you know that it could be nice。 If you wanna say yeah you love me, 是爱着你但不想碰运气。 You love me, I'll be yours and you'll be mine在这灯下阑珊处说一千次我爱你。 Say you love me, you know that it could be nice。 Whoa, whoa, say you love me, 是爱着你但不想碰运气。 Ooh, you love me, I'll be yours and you'll be mine让我在这灯下阑珊处说一千次我爱你。 今朝咧 ，Sarah， 你有冇听到一个同事咧不停翻嚟话好热啊？ 哦，系啊，唔知做乜嘢好热情啊！ 咁所以咧，因为呢位同事咧，经常咧，即系唔系经常啦，即系今朝啦吓。即係公平啲講，佢今朝不停話熱咧，我就揾咗一篇文章啦。佢話咧有九大原因令你成日喺唔熱嘅地方覺得熱。 點解咧？ 係啦，點解咧？ 應該一早睇啦。 係啦，咁即係如果你身邊有個同事都係咁咧，留意落。第一原因咧之一咧就係年紀大，心臟冇力啊嚇。咁啊，氣温或者體温過高嘅時候，身體需要透過輸送更多血液去嘅身體幫助散熱啦。咁啊，心臟冇以前咁有力啊，咁所以咧就幫唔到。咁所以咧，对嗰啲温度嘅调节就差咗啦。第二，药物副作用，你有冇食咗啲咩药啊？ 一定有啦，佢有冇食避孕药啊？真系会发热噶，我唔系话啲咩嘢。 佢点？ 原来， 请问佢点解要食咧？请问阿李博，我读书少，你可唔可以教我？话俾我听，我要翻嚟啦！我生物老师，点解阿呢位中年戴眼镜嘅大肚腩哥哥要食避孕药咧？我想问啦， 食错药 哦？喂，唔系，但系呢一样嘢咧，听闻咧，唔系，我听闻嗱，呢个真系冇根据噶。 系 食呢啲药咧，头发会多啲啊，因为有嗰啲 咩荷尔蒙。 我听闻啫吓，嗱，听闻。 哦， 你唔好乱讲，惊佢会食。 哦 ，OK， 真系我拍每日拍两。 我食过一次， 食过一次避孕药， 点解？ 系啊， 你喺边度买啊？ 食错。 我嗰次喺度睇紧电视，好多即系一段时间前啊，睇紧电视，发现我身边有个人嘛，帮我揸住咁啊，即系叫我摊开手揸住。 系咯。 咁我睇紧电视啊嘛，咪趴落口咯。 咪系咯。 跟住佢攞完杯水翻嚟，我粒药咧。 肯定啦。 哇，你唔系俾我食嘅咩？佢冇噶咁样。 咁你无端端你做乜食粒药咧？ 因为其实佢惯咗人哋俾佢就食。 哦，俾咩怼埋个口度食？ 屎都食。系啊，屎都食。 咁我点知啫？你怼埋，我咪趴落口 嘛。有一世买一世， 系啦， 俾人咗试下。 嗰个月咪好危险咯，佢 点解边个危险啊？ 少咗日啊， 系啊系啊系啊， 好危险噶。 有啲系啊，你唔好啊嗰啲时候。 所以有佢多个女而家，讲笑讲笑， 恭喜晒啊， 恭喜你啊！ 好，继续讲原因。第三咧就系咖啡因或者酒精啊，饮得咖啡多都会嘅。 你系啦，一定。 你今日成日饮咖啡啊？ 今日饮咗我带翻嚟俾佢嘅新嘅 咖啡好 饮， 好得， 系啊系啊 系啊， 新咖啡啊！ 我摆咗喺我哋个系啊，我哋个柜度啊，你攞嚟入柜度。俾大家一齊飲㗎， 擺邊算啊？骨灰箱， 骨灰箱冇錯 嘅。 个款项冇， 我 冇啲咁嘅 嘢， 唔好讲啲咁嘅嘢。 系啦， 唔好咁，唔 好。 好，跟住下一个咧就 系，因为今日冬至，唔好个 身体，身体未适应气温嘅变化。对一般健康嘅成人嚟讲咧，要适应个新环境咧，要两个礼拜，都唔系啊！你嚟都唔止两个礼拜， 半年啦呢度仲 系咯。不过如果年纪较大咧，就会需要更长嘅时间。 仲要更长吓？系啊，使乜以年计啊？ 四年， 四年先能够知道。哦，今日好冻。 系， 你唔讲紧四年前。 同埋你唔觉得好多时咧，人哋过咗佢先至。先追翻， 我咪同你讲过咯，唔系佢，我都试过有咁样嘅情况、 啊啊。追翻 系啦，就有人同我讲话，即系今日好冻，我唔系，我觉得今日好热。其实喺度讲紧嘅就 系 话，我 系 迟人哋一至两日咯。 系 啊,、 哦、 啊， 即 系 个反应慢过人咯。 冇错啊，即系着衫我系好奇怪，嗯、但系佢哋就会，因为我真系唔觉得冻啊，但系佢哋已经觉得好冻啦。但系其实已经系嘅，就系 冻完你先觉得冻， 我冻完先至觉得冻。系啦， 咁我哋真系， 你唔使太担心，因为 我 有时间中都会有 呢啲。OK 好啦，另外一个咧就肥人比较怕。肥人比较怕热，佢话研究显示咧，肥胖同体温有相当密切关联。 我唔算肥胖， 你中央 肥 胖啊嘛， 即系我个肚热啦，应该个 肚应该好热啦， 但我背脊都热、啊嗯， 你背脊都热啦，咁样啊，你系咪有嘢跟你啊？ 其实你系咪 行开？好啦， 系即头先仲有篇文章 啊，即系嘢趴住你啊。 我觉得如果身体发热咧，更年期啊， 系啊，应该 系 啊。 嗱，我全部讲啲嘢 更年期 啊， 咁更年期 潮热啊嘛，你冇见过咩？冇见过要饮嗰啲咩口服液啊嘛， 我知。 嬲起上嚟要将啲碗碟打烂 晒，系咩？ 系啊， 边个话噶？ 的嘉贤姐咯。 哦 ，OK，OK。嘉贤 姐拍呢个广告嘅时候，潮热啊嘛，咁跟住，所以佢就开嗰个碗柜，跟住将啲碗特全部打烂晒。 其实咁咪成日要买碗碟咯。 系啊，冇错，可以买胶嘅。 唔系啊，我净系睇阮琼丹嘅，我佢个房摆晒好多风扇。 系咁吹，系咁吹， 都会， 系啊， 系 啊， 真 系 好辛苦。其实好辛苦噶，系啊， 即 系 由 里 面 热 出嚟啊。 系啊，因为佢喺里面度热出嚟嘅话，其实基本上你做咩都唔得噶。 冇错，冇错，冇错。好啦，咁另外咧，运动都会产生。体能嘅咁呢个就唔关你事啦， 唔关 你 事啊， 你又冇做运动啊，同埋天气太湿热都会令到你觉得咧，点解啲热会赶唔散嘅咁样嘅，咁啊种种原因啦，你自己解过啦。啊，最后一个咧就唔即系一定唔系你啦，因为佢系发烧，人发烧咧就人哋唔觉得热，佢都觉得热。 当然啦， 解 释 过啦， 发过烧 系 嘛， 我应该唔系发烧啦，系啦。 我前两日咪发烧咯，我上个礼拜有两日发烧啊，晒亲跟住发烧，系啊，冇啦冇事啦，我有啲担心嘅，即系以为会唔会中咗啲咩嘢咧咁样，点不知嘅就系我好彩我做咗个快速测试，知道系。冇事，咁我就知道哦，純粹只不過係因為做一啲。 不過發燒今時今日係令人擔心多啲，係 咪應該要小心啲啊？ 以前發燒就好小事， 係啊。但係我又去啲食肆嘅時候，我真係嘟又冇嘢喎，咁樣。嗯，係自己個感覺，覺得即係裡面滾啊，係啊，個身體裡面滾。 喂，而家你頭先講咧，即係多咗好多咧，嗰啲叫免費可以用嘅嘢，譬如嘟啦，譬如行過啊，好似有啲唔舒服。 其實幾好， 嘟下先幾好。 係啊， 我呢鏡咧，因為冇有一日唔記得帶嗰個叫做消毒劑啊，咁我又要撳完機啊。又摸完呢度，我行过间间铺头都有嗰啲揿一揿，几 好 啊！而家佢又唔介意嘅，哇！老细借一借咁嘅，是但啦咁样，咁啊，即系你唔使带嗰啲消毒液。 嗰啲要问老细噶， 我因为我识得老细嘅，咁我都顺便问问，喂，老细借嚟支支咁啊，随便啦，随便啦咁样，因为佢摆喺铺面个柜，即系嗰个玻璃上边啊，咁都 系 预咗啲街坊支支噶啦。 哦，咁你又支咗几嘢啦？ 支咗几嘢咯？ 胡支胡支，我咪支你胡胡 支，难嘅。 你又笑？ 我中意喎，胡胡支胡胡支， 难嘅。傻仔咁都笑，听紧个个都系，唔好笑。喂，好啦，10:27，我哋有呢只歌 Conger。 嘅早上啊，十点二十九分咁，今晚咧大家冬至快乐啦！今日好多人都喺呢个网上咧问下我哋啦，咁啊大家冬至愉快， 冬至愉快啊！ 咁啊，今日一样嘢呢个讨论区就系话难忘嘅圣诞节，大家都喺网上留言啊，你最难忘嘅圣诞节又点过呢？ 我真系好难忘，有一个圣诞节， 我都系啊！ 呢套 好十点半新闻报告而家送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低气压雷伊会在未来几小时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内掠过，随后雷伊会逐渐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当雷伊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 Omicron 变种病毒已经在多国爆发并成为主流病毒，随着节日从英美返港人士增加，预期 Omicron 输入个案会明显上升。对于加强监测 A 组地区抵港人士，由头七日改为头四日在检疫中心检疫，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按照竹篙湾检疫中心一半容量，即是1000个单位计算，检疫日数缩短至四日，可多七成人入住。而 Omicron 的潜伏期中位数大约是两三日，起码有一半或以上的相关个案将在检疫中心检验到。另外，所有来港人士星期五起要提供登机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何柏良说， Omicron 潜伏期中位数大约两至三日，做法未必能够完全防止到病毒输入，如果时限设于24小时是最好，但很多地方未必能够交到样本，因此当局需要作平衡。五眼联盟国家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选举制度的民主元素受侵蚀表达严重关注。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坚决反对罔顾事实、毫无理据的指控，企图抹黑立法会换届选举。经落实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成功举行。发言人说，完善选举制度令爱国者治港原则得以全面落实，确保立法会议员都是爱国爱港，和以国家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依归的人士。在这个基础上，新一届立法会议员来自不同背景和政治光谱，其多元性彰显广泛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他们分别通过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选产生，平衡了香港的整体利益、界别利益和地区利益。立法会选举保障均衡参与性，各候选人的良性竞争，亦反映新选举制度的公平性和竞争性。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7宗本土病例中，陕西占43宗，另外浙江绍兴市以及广东东莞市分别有8宗和6宗感染，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内地至今一共有10467宗病例，4636人死亡，超过94000人康复出院。另外，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一宗是黑龙江的本土病例。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雷伊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继续减弱。雷伊会在未来几小时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内掠过， 随后雷伊会逐渐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当雷伊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多云清凉，有一两阵雨，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798点，升53点，成交金额3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7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5蚊，升5蚊。美团222.2升3蚊，阿里巴巴112.5跌2蚊，盈富基金22.96升6仙，比亚迪股份249蚊跌2.6，快手76.4跌1.75，药明生物85.5升3.5，中国平安57蚊升9毫，友邦保险77.7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13.69，瑞士法郎0.922，加元1.293，人民币6.37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9，欧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6点，升559点。港金报16,66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51美元，卖出1,791.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坏车阻路，咁车龙去到彩虹村。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坏车咧，仲系未拖走，车龙排到去彩虹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就慢车，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这一段还是车多，车龙排到去骏警员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补充翻一个渡轮消息啦，由于因为天气嘅影响啦，由9点钟即系已经开始咗噶啦。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总站系改咗去沙罗湾，就不停大澳噶，就系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总站系改咗去沙罗湾，不停大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食过冬至饭，人人笑开颜。 咪咪婆婆，我要食汉堡包同埋炸鸡。 冇问题，准时开饭。 乜做都唔系要食中国菜噶嘛？ 只要乖孙 Alex 同埋阿 B 一家人齐齐整整一齐食饭，乜嘢菜我都整俾你哋食。 其实我正想食婆婆最拿手嘅冬菇花胶生菜煲。 啊、我仲要饮老火汤啊！ 冇问题。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饱足嘅冬至。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点搭八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十七度气温啦，一号戒备信号，咁希望呢个风咧快快脆脆离开我哋咁就好啦吓。咁啊喺讨论区上面咧，见到一个妈妈咧就留咗个唔系几开心嘅信息， 点 解咧咁样样？原来咧就有一日咧，妈妈咧嚟到佢屋企咁样，咁咧见到小朋友咧，佢个仔仔啦，就写嘅一封俾圣诞老人嘅信，圣诞老人啊，我想要一个乜嘢乜嘢公仔咁样啦，咁样样。佢咧原来佢做法咧就系年年咧，妈妈同佢讲嗱，你将呢个圣诞嘅少少心愿咧，就挂喺个圣诞树度， 系啦，咁系咁做噶嘛个习俗， 系啦系啦，咁挂喺圣诞树度，听朝咧圣诞老人就会买俾你嘅啦，咁样样， 好啊， 系 啦， 系啊， 保持住一种叫温馨啦、期望啦，吓，圣诞嗰种嘅叫做喜悦啦，咁样样，咁嫲嫲嚟到咧，见到你写紧就话，嘿。写乜鬼啊！写你妈呃你咋？边有圣诞老人啦、 啊？好残忍啊！ 俾礼物嗰个系你阿爸，你就唔应该多谢圣诞老人，你应该多谢你阿爸咁样样。系啊，咁小朋友、啊、小朋友就话冇圣诞老人咁、啊、样样。 喂，原来呢一个咧，唔使送俾我。 对于中外嘅好多小朋友嚟讲，真系一个 fantasy 嚟。 系啊， 系啦，咁所以我好似喺呢度都讲过就系，到底我哋应唔应该打破佢呢个梦咧？ 唔应该。 如果话俾佢听有圣诞老人，又算唔算好似阿嫲嫲所讲系？你咪呃你就系咪一种谎话咧？咁样都好多人讨论过。 就算系一个谎话，佢都系一个善意嘅谎言。 冇错啦。 同埋嘅就系你由佢自己大个嘅时候，佢自自然然就会明白，系咪？有好多嘢都系咁噶啦。喺细个嘅时候，你何必要咁快就已经灌输俾佢就做大人嘅残忍咧？ 系 咪嘅现实咧？佢自自然就会噶啦。咪俾佢喺细路仔嘅时候嘅话，有佢自己嘅谂法，有佢自己嘅相信咯。 同埋所謂聖誕老人，你可以 in terms of 一個送禮物俾你嘅人咪得咯， 一個好慈祥嘅老人，同埋仲有一樣嘢，佢喺背後係做乜嘢？係我一年都好乖啦、到最後尾嘅時候，聖誕老人會喺聖誕 嗰 聖誕嗰日會俾一個少少嘅鼓勵我，同埋 嗰 只個獎勵我，咁、樣其實有啲乜嘢唔啱咧？ 係啦， 係咪 啊？冇唔啱啊！ 我會覺得呢一樣嘢其實呢一件事當中嘅話，隱約見到嘅就係啲婆媳之間嚇、兩代 可能會有啲潛在 嘅 不愉快啊，已經 教養嘅，我唔好話佢唔，我唔知你哋有冇一啲咁樣嘅前設？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婆媳有時都會有啲咁樣嘅，就係兩代嘅教養方法唔同咧。 唔同 其實有時亦都會令到嘅就係即係對方可能都會有啲難搞嘅。試問嘅就係話，如果係咁樣嘅 case 啦，大佬，咁到你走咗之後嘅話，情何以堪咧、你叫媽咪點同佢去解釋？ 收拾呢個難攤子。 講大話，佢話我 阿媽講大話。 系啊，呢、這个唔得噶。 问下个小朋友几多岁啊？ 七八岁、哦。 你谂下，画得圣诞老人同埋写得上面圣诞老人都唔会好大。 三十岁嗰啲小朋友， 三十岁你或者就应该要话俾佢听假嘅。 因为马老师仲讲得只系小朋友。 但系其实如果佢呢样嘢唔会影响到佢太多嘢，我觉得系 OK 嘅。 唔紧要啦， 系咪啊？ 唔紧要啦， 即系你自己都系亲子专家，我觉得你点睇咧？ 我话亲子专家，不过就系成日睇呢啲文章啫。我都话我之前我都写过篇文章，我哋应唔应该话俾小朋友听仲有圣诞老人啦？我真系写过呢篇文章，就两个礼拜前啊。上个礼拜添就咁咧，就我睇咗好多外国嗰啲爸爸妈妈咧，咁有啲就话梗唔好啦， 一齐嗰本书， 唔系嗰个另外一个，咁咧就有啲人话 犀利， 好多人有好多意见啦。系啊，我最近有一本书，系啊，有巴金，我做咗邻居。 系啊，睇完巴金嗰个文章， 系个巴字，系英文字。 B R A， 我唔识字，我净系知系 巴金。 哇，喂，好咯，继续 继续，射得太远。 咁当然啦，每一样嘢仲有两种睇法，有啲就话梗系唔好啦，因为你呃紧佢啊嘛。有啲就话唔会，我觉得呢一样嘢系一种儿时嘅一种 dream 或者一种嘅魔术啊。有个爸爸答得好好嘅，佢话人咧一世里边有三个 magic， 第一个就系细个时候幻想，有圣诞老人啊，有礼物。第二个人生嘅 magic 就系你结婚啦，幻想哇，我就嚟。 你觉得呢个系幻想啊？ 系啊， 我就嚟可以组成我自己嘅家庭。 组成系自己家庭啊？你唔觉得咩？ 原来大佬一直活喺幻想， 都好啊，有得想好过冇得想啊！我帮你拍佢。 马老师，你又似你，拖落去打四十大板， 炸！ 哎呀！ 系啦，即系咁咯。第三个就系幻想，哦，就嚟有小朋友啦，我会做爸爸妈妈啦，即系另外一种身份啦。咁咯，都系人生一啲好好有希冀嘅 magic 嚟噶，好地好地去去 人生当中好重要嘅。 所以如果你第一个 magic 佢等圣诞节等圣诞 佢 plan 打烂咗，你等于剥削咗佢嗰个儿时嗰种嘅快 乐。冇错，冇错。同埋其实我觉得最大反应嘅就系话个小朋友，当你系咁样做嘅时候，佢爆喊啊嘛，系咪啊？ 即 系 好失望， 好惨，好失望咯。咁啊，嗰一下咁样系唔啱嘅。 跟住妈妈再讲嘢，佢信唔信咧？ 冇错啦，系啊，你啱我啊！ 妈妈再讲嘢，佢信唔信？ 系啊，因为个小朋友之后嘅嗰个答复，佢就系话：我唔要爸爸妈妈，你哋要送圣诞礼物俾我，我 系 想要圣诞老人送俾我。 佢唔系要礼物。系圣诞老人嘅一份祝福，系用礼物嘅。 冇错，圣诞老人嘅祝福即系代表我喺呢一年，我都系一个乖孩子，系咪啊？我喺最后尾嘅时候嘅话，我最可以得到嘅就系圣诞老人俾我嘅奖励。 喂， 马 强啊，今年圣诞节嗱，即系唔系圣诞节先生，不如咧嗱，你以前都扮过圣诞老人噶嘛？你一个资深嘅圣诞，系啊， 你凭咩？ 佢好多时喺圣餐厅嗰啲咧， 嗰阵时系啊。 你唔知 道，我唔知道，我就知佢扮财神啫嘛。 佢扮圣诞老人。 廿几年前我就系同阿大佬做活动咯， 系啊，做活动。我哋真系识于名时噶。你谂下佢圣诞节， 咁你扮咩啊？你 我 扮 佢 做 主持咯， 扮只鹿咯。 咁你咪拉佢唔喐， 扮只鹿啦。佢就喺餐厅门口啷啷啷， 系啊， 嚟食嘢咯， 系啊，咪同佢咯， 系啊， 系啊， 好犀利啊！你哋两个， 不如今日圣诞节，你扮圣诞老人嚟派下圣诞老物。礼老物， 圣诞老物， 圣诞礼物咯， 都系差唔多嘅， 冇问题啊， 都系要派老物噶啦。 系啊，我派过 我 着过嗰啲物， 圣诞老物， 冇人老物就派圣诞老物 啦。听嚟有啲悲哀， 唉，好悲凉，悲凉，悲凉。 点解我哋连开心嘅圣诞节都要咁啊？ 唔系啊。系咪？永远呢个都系个比较嚟啫嘛，有开心就会有唔开心。 冇错，我哋永远记住今年就收老物，出年收礼物。 好， 出年先收礼物。 系啊， 哎呀， 等一年。 系啊， 好啦，咁啊，今年圣诞节约定大家一齐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我哋吓。 好啊，非常好啊，星期五啊，大家留意。 朋友是 Michael Jackson 啊，呢个歌叫 Scream， 仲有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网上情，伤心的圣诞老人 Eric 今年60岁，是一个有9年工作经验、专业做圣诞老人的人。他有一个红红的、圆圆的面，同埋温柔的眼神，就好似故事里面的圣诞老人一样。好多年啦，佢无数次一到圣诞节就去游乐场、商场、医院，将礼物同祝福送俾啲小朋友。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佢永远都唔会忘记。有一日电话响啦，系佢认识嘅一个护士，话俾佢听，病房里边有一个重病嘅5岁小朋友，好希望见到圣诞老人。于是佢着翻佢件圣诞老人衫，攞住佢个袋，嗱嗱声就揸车去了。小女仔的爸爸妈妈正在这个重症房外面等着，妈妈递过来一盒玩具，说她很喜欢的，你送给她啊。他们不进去了，因为他们一进去见到小朋友的病房就会哭。圣诞老人 Eric 走了进去，见到躺在床上的小朋友浑身无力，好像睡着了。他慢慢坐下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听说你很想见到我，这样就好了。每个小朋友都不应该错过这个圣诞节，你更加不会呢，你是我的头号小精灵。男仔疲弱地眯埋对眼，然后说，我是吗？当然啦。圣诞老人跟着将个礼物递给他，这个小朋友很虚弱，几乎没办法拆开个包装纸，他很慢很慢搣下搣下，最后终于打开了，见到个礼物，佢露出一个灿烂嘅微笑。跟住个细路仔又话啦：，圣诞老人啊，佢哋话我可能就嚟要去天堂啦。当我去到嗰度，我应该讲乜嘢啊 ？Eric 同佢讲，佢话：嗱，你去到嗰度就话俾人听，你系圣诞老人嘅头号小精灵，佢哋就知道点样做噶啦。小朋友好开心，笑咗一笑，跟住微微抬起身揽住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多谢你。Eric 将佢揽住，都未讲得切嘢啫，感觉小朋友已经闭上咗眼睛，佢乜嘢都做唔到，只可以继续抱紧佢嘅身体。走廊里面爸爸妈妈知道什么事了，冲入来，妈妈不停在那里哭。Eric 离开了，站在旁边望着小朋友的面上还挂着小小的笑容。在回家的路上， Eric 一路揸车一路哭，那个画面深深地震撼了他。最后他哭到没办法揸车了，停在一边尽情地哭，为这个离开了的小生命留下佢嘅眼泪。后来 Eric 用咗2个礼拜，情绪先慢慢恢复。 佢甚至有谂过唔再做圣诞老人，因为佢太伤心了。但系后来谂翻，呢、這个小朋友而家天堂可能带住笑容望住佢咧，佢都想佢继续将笑声、祝福带俾其他小朋友嘅，所以佢继续攞翻起嗰个袋装满玩具嘅袋，将祝福、将礼物送俾呢个世界。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all my life. Though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And some have gone, and 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d their moments. I 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and some are living. In my life, I love them all. But of all these friends and lovers, 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人，仲有分零钟到十一点啦。今日咧个讨论区就系讲难忘的圣诞节，咁好多人都留言咗啦。系啊，咁啊，讲下佢哋嘅圣诞节啦，好多人都有嘅，咁可以继续留言啦。另外咧 ，Michelle 佢话咧，我上个星期四做手部手术嘅 Michelle 啊，好成功啊，今日可以出院， 出院 系啦。咁啊，多谢你哋喺节目中嘅鼓励， 早日康复，系啊， 正啊， 有时啲医院都好好噶，即系我知道系咁样嘅话，但系大节咧，系啊，佢都会尽快搞掂晒啲嘢，等你翻屋企噶，好好啊， 好好啊。 我记得上个礼拜佢应该系有点唱嘅， 有噶， 系啊，有个点唱嘅就 系 话佢做呢个手术。 出咯， 好嘢，好开 心 啊！ 好啦，祝大家嘅留言咧就会继续一阵间喺我哋讲到讨论区嘅时候讲啦， 好啊， 好唔好啊？ 继续留言啦吓。 嗯，冇错啦吓，亦都好多人咧祝我哋冬至快乐， 大家感恩 快乐， 团团圆圆，开开心心， 冇错 吓。嗯，最紧要啊，我食汤圆啊， 双数啊，食汤圆， 三个你都要数一二三， 唔系啊，齐晒。 佢嘅 我惊佢 运算能力 少一个或者系少多， 三个都要数一个略。佢嘅计算能力真系好强， 你知唔知好似喺老人院啊？ 雪柜呢个系电视机， 我 要话 黐住瑞瑞， 真我记得瑞瑞表姐大佬 mon 我 手机，我系边个？ 累计确诊个案超过575,600宗，新增个案中有49宗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毒感染，令到当地至今有227宗 Omicron 确诊。另外，当地再多52人死于疫情，现有重症患者增至第二高嘅1022宗。韩联社报道，数字有所下降，可能源于周末检测量不及平日。南韩政府上星期六起收紧防疫措施，总统文在寅日前要求公共医院将资源投放到治疗新冠重症病例。新西兰政府宣布，因应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个案快速蔓延，将延迟边境重开计划到明年二月底。新西兰专责处理抗疫工作的部门首长希普金斯在首都惠灵顿说，原定容许新西兰民众在下个月16日免检疫往返澳洲的措施将会推迟到明年二月，同时将现时的7日隔离检疫要求增加至10日，并由要求民众在离境前72小时进行病毒检测缩短至48小时。普金斯说，措施难免会令人失望，但形容及时制定新措施能够方便民众计划假期行程。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点，热带低气压雷雨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1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多云清凉，有一两阵雨，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02点，升57点，成交金额4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8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4.2，升4.2；美团221.6，升2.4；盈富基金22.96，升6仙；阿里巴巴112.2，跌2.3；比亚迪股份249.4，跌2.2；快手75.2，跌2.95；药明生物85.4，升2.5；友邦保险77.75，跌4.5。中国平安57.15，升1.05；京东集团265.2，跌3.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英镑10.307，瑞士法郎8.465，澳元5.546，加元6.035，新西兰元5.245，欧元是8.804。每百日元兑港元6.86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738。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6点，升559点。港金报16,66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03美元，卖出1,79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油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好啦，早晨早晨，时间呢就係11:10吓，冇错啦。 越嚟越接近呢個聖誕， 係啊，咁我所以嘅即係其實今日又有呢一個即係做冬啦，然後跟住有聖誕節啦。其實嚟緊嘅星期五就話已經係平安夜啦，所以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要講下嘅就係你哋嘅難忘聖誕節啦嚇。 咁當然頭先咧，喜啊，肯定 係啊，你嗰個係悲定係喜啊？ 悲，本来喜半悲， 我转咗。 点样半喜半悲啊？ 本来喜，跟住变悲。 因为我哋要过咗嘅，已经实在太多个圣诞节，系 啊，冇错。 咁所以就我咁咁多圣诞节嘅，我哋总会有啲系开心，有啲系唔开心噶嘛，系咪 啊？ 好，细个嘅圣诞同大个嘅圣诞 又 唔同 噶， 好， 系咪？ 不如咁啦，听听歌先。我哋稍后开始我哋今日嘅讨论区， 最 难忘嘅圣诞节。 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心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叹，是你曾最合拍的都需报销，如你梦你没有相中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生日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到一想就飞一高度到，不够传数请你别空诉，钟爱傻瓜机那房孤美，原是你会窥探的隐秘，和其菲林那色差的美，谁嫌弃惊喜与那份细腻，心慌总满分挑剔中太 傻瓜机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今日讨论就系忘嘅圣诞节，冇错啦。因为今日礼拜尾已经系啦， 系啊，好紧张， 所以我哋就 讲 下 南 南嘅 圣诞 节。好的，可俾我讲先， 你先啦。 点解要我讲？ 头先唔系你讲紧嘅咩？ 你 讲 先 嘅嘛。因为半悲半喜嘛，头先你 說。不如你两个都讲啊。 好啊， 同一个故事嚟嘅，其实系啊。 我乐极生悲啊。 唉。又是 又俾我估中啊！ 有阿方 啊， 有 阿方啊，又系大肥仔啊！ 当阿方啦，当阿方啦。嗰阵时系1988年， 系咩俾啲音乐嚟噶？ 冇所谓啦， 佢嗰啲嘢好快讲完啦。 大家唔系好耐， 烧炮仗白嘅啫。讲完咗 啦，咩讲咗啦？好，嚟嚟嚟嚟，88年。 我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咁啊，可能追女仔，冇真系冇追女仔嘅经验，完全冇。 其实边个会有啫？ 系啊， 即系个个后生仔， 系啊，即 系由零开始啊， 系咯。 嗰阵时因为喺已经喺电视台做噶啦，咁就 觉得自己好有型， 好有型噶啦， 系 啊，编 剧 系啦，即系又中意有一个有目标嘅女仔，我问佢喂。原来咧， 咩人嚟 噶？平安夜， 佢咩人嚟？ 咩人嚟噶？ 阿方， 唔好啦，讲啦。 同事啦， 系啦，我觉得应 该 系电视 台嘅同事。 其实系出边嗰啲同事。 出边啲同事， 出边又点算系同事咧？ 唔系，我做好多份工噶嘛。你唔记得咗啦？ 啊，系啊，系啊， 系啊。 系 啊，因为 家查礼嘅人。 系啊，你讲得咁难 听。好难听啦，我觉得你好叻喎。 即 系骑 象派。 OK 啦，唔好咁讲自己。 因为咧，佢 唔好妄自菲薄。 OK， 佢唔系电视台咧，就对于电视台嗰啲制作嘅嘢咧。好多幻想嘅， 系噶， 系啊，即系我又有时久唔久又 你知唔知嗰阵时咧，啲电视游戏节目咧，能够有啲观众喺现场，佢哋好开心 噶。 我试过包揽啦，差唔多。 包揽乜嘢啊？ 咪车啲人去，佢讲过啦。 系啊， 嗰日冇人去啊嘛。 系啊， 去打中 保 罗姑姐啊嘛。 吴君如做嗰个啊嘛。咁啊，佢话我为1988年，我话平安夜阿 Lam， 嗰阵时我好中意阿 Lam 嘅，有 concert， 即系佢由23号一路唱到佢。 系啊，嗰时系好犀利， 系啊，好犀利。 过新年啊，廿几场噶。 其实我一早买飞噶啦，我就问佢，我未试。 就扮自己，因为我喺呢一度位高权重，所以阿 Lam 送俾我嘅嗰两只。 咁样， 阿 Lam 威 我 支持。 我觉得佢讲得出嘅， 阿 Lam 威 我去啊，叶倩文都 喊晒咁样。 系啊，叶倩文都其实都问咗我，问我去唔去。 系啊，阿 Lam。日记我作俾佢嘅，越讲越大。 我叫佢唱嘅， 红 咗咯， 系 咪 啊？ 佢又多谢我啦，送咗个果篮俾 我。 我 叫佢留噶， 系啊， 佢本身剃 咗嘅。 我叫佢留须啫嘛。 之后就 其实两位好唔好意思啊？ 点解？ 有冇半点内疚啊？ 点解要内疚啊？你讲嘅啫嘛，啲嘢 讲一句都冇讲。 你除咗系贪心精之外，仲系夸张精。 乜都系精，乜都系精， 成精啦。咁啊，终于鼓起勇气，喂，平安夜，因为平安夜呢日太。即系太 系 平安平安夜咧，如果 你 mark 到佢嘅 系啊， 系啦， 等于佢对你一个默许， 冇错，一个默许之外，你亦都系对佢系一个告白。 黄金档期 啦，你谂下边个得闲同你去啊？ 唔好立乱 约 人啊！ 咁 我 又系， 系啊，大佬， 平安夜约 我，仲唔系 like 仲唔系， 仲唔系想咩？我 系想 咩？讲 咩系咩啊？ 即系 仲系想孭我个咩人？ 孭咩咯？ 识我 哦，追我 识系边个识啊？识 边个？ 识系边个识先？认识 就 识，定 识 停就识，唔系识同我识 啊？唔系， 认识就识， 系啦，继续啊。 哦 ，OK， 咁我系想识佢嘅。 你唔係已經識咗佢啦咩？ 未識嘅，睇死樣。 追，但我真係想問，追咗未？追緊， 追緊，追緊，係啊！ 有冇表白過啊？ 呢個咪就係咯，平安夜約佢睇 concert， 仲唔係？即係我買定飛㗎啦，我費事佢話好啊，因為買唔到飛。咁啊， 但如果佢話唔好咧， 係啦，但如果你買飛佢話唔好咧， 我其實咧有六七成把握嘅，即係我覺得真係咁差嘅， 我覺得都八九不離十啦。 係啦，我咪約一個人都唔係好難啫。如果我請佢睇林子祥， 唔係㗎，講真啊，如果唔係，如果 因為多數人有節目㗎啦， 冇錯啦。如果我係一個女仔，我又知道嗰個男仔咧對我咧有六七成。中意我嘅，你估佢會唔會 feel 到？佢應該 feel 到嘅。仲有就係你平安夜嗰一晚約佢去睇阿 Lam 嘅演唱會，我覺得咧就一定係 最關鍵係你幾耐之前約佢啊？譬如話你平安夜之前， 差唔多即係月頭， 月頭十二月頭， 即係我都要俾啲時間佢準備噶嘛。但佢嗰陣時唔應承我， 咪係咯嗱， 到時睇下點先啦。 哎呀！ 即 係 我，所以 咁啊，即係其實拒絕你咯。 我有懷疑咧，佢其實都係睇下有冇其他 option 嘅。 哦， 哎呀，好慘啊！你係俾人哋揀啊！ 即係你明唔明啊？我懷疑係， 其實唔係，梗係明咯。 佢係中意你，佢係唔中意 Lam 啫。你咁又開心啲？ 你帶佢睇劉德華嘅 係啦，你可能 但劉德華嗰年冇， 佢好中意你嘅，係衰在你買咗佢唔中意嘅歌聲。 你又啱， 你咁諗咧，佢開心好多。 佢又真係 諗下先啦。 你將個罪推落阿 Lam 度 我知啊， 係啊。咁你個人咪開心好多？ 你咪唔想睇阿 Lam 啊？ 係啊。我其實只係想同你一齊過。 但係佢中意阿 Lam 噶嘛？佢話嗰個女仔係中意阿 Lam 噶嘛？ 我中意阿 Lam， 同埋因為佢平安夜有 show 啊，呢個係關鍵啊。係 啊 係。 啊 即係如果你平安夜 通常唔會咁答，去就去，唔去就唔去。點會話睇阿師睇乜嘢？ 我代表女仔嚇， 啊、 我代表女仔。其實若果你咁樣，你約我喺平安夜出街， 啊、 後備嘅後備啊嘛。 嗯，我睇下先嘅話，其實就已經係 no 後備嘅後備啊嘛 ，no 啊， 已經係 no 噶啦。 你仲覺得 係 你仲覺得 係 yes 啊？ 你仲認為係可以係撈？ 喂， 或者係 yes？ 唔怪之，三個人都要數咯，嗬。 我 個女真係麻麻地， 我以為佢要問阿媽可唔可以出街。 咁收尾點啊？ 絕對唔係，佢拒絕咗你啦，已經。 咁啊等啦，一路越嚟 仲 等 啊， 越嚟越逼近啦。 等佢改變主意啊？ 係啊，咁我話喂，真係得唔得啊？我話你得，我就買飛㗎啦。我仲未話俾佢聽買咗，跟住話。啊好啊，24号一齐去睇 concert 啦！ 我带埋我男朋友阿 John， 唔系我冇， 你 买 俾我嗰两张飞， 咁衰格，我即刻撕烂。 咁所以咪就可以切合到你所讲嘅，就系开头本来系开心咯。 你继续听落嚟先啊！好啦，佢真系去到好开心啦，咁啊，悉心打扮啦，最好嗰件。 悉心打扮， 系啦， 悉心起 打扮啊，系啊，悉心起嘅悉心打扮咯， 悉心起 嗰个打扮叫悉心打扮。 悉心打扮，你个人咁咸湿， 又个头啦， 系直情嗰个色啊嘛，系咪啊？悉 心 悉心，你哋啲中文好差，呢个时候唔系用呢个色啊， 我系咪识唔识？因为你头先讲悉心打扮，我只系谂到嗰样嘢。 我系咁话，你话认识啊嘛，有嗰个色啊嘛，我以为系同一个咋？ 你个人 系边个色啊？ 个样 系 咪先？完全系似悉心起嗰啲人，系咪先 ？O K， 我想知道悉心打扮系点样打，即系将条底裤啊。 超人都系咁啦， 唔系 超人， 我吹下个头， 将条底裤喺出边咯，悭时间， 即系揾条最靓嘅，因为冻冻地啊，揾条最靓嘅颈巾啊，即系齐晒啦，照个 OK 冇问题啦。 你点会觉得冇问题？一条颈巾点会改变你嘅容貌咧？你真系， 你明唔明？你个笠个鬼面罩。 你个整容就冇问题，甩条颈巾你就觉得自己靓仔咗，你会唔会太乐观啦，老板？ 我去睇个 concert 啫，使唔使整容啊？ 因为你悉心起， 系啊，你悉心起， 悉心打扮， 跟住你系咁依烂条嘢，毛神神一个颈，就话自己个样 OK。人哋睇 你 个样噶，人哋 飞大入咗去睇大， 人哋唔系睇你嗰条颈噶嘛？ 睇边条啊咁？ 条颈睇你个样咯。 系咪先？你揽条颈，跟住觉得自己加晒分啊？ 系啊，我以为啊， 好似阿 Sarah 话斋，你笠住块面就加分。 系咪？应该用个鬼面罩，我笠定翻两只眼。 个颈拉高啲，拉埋块面 OK 咯。 咁啊，差唔多。 我好记得嗰条颈巾， 系咪算 bully 啊？ 系两唔算，你讲事实啫。我好记得嗰条颈巾，系一边黑色一边红色嘅。嗰阵时好 兴，好兴 啊！啱你啦，半红不黑啊嘛。你用到而家条颈巾，你个人你喺娱乐圈 系 啊，你用到今时今日 系啊， 红黑红红黑 就系咁简单，就 是 啊、我都唔讲啦，条颈巾咩颜色，我飞拍佢。 你觉得好有型系咪？ 系啊， 半红不黑 ，OK， 系啊，半红 不黑色心游戏， 有冇着对灰鞋啊？话俾人听，喂，我灰鞋嘅，你睇我对鞋。 系啊，好唔好笑啊？ 好笑啊，灰鞋啊，灰鞋啊，半红不黑同埋灰鞋啊， 再飞。去到睇 concert， 你唔好再讲你个新打扮啦！你咁样落去，我唔系办法。 一条颈巾我改晒个样， 系 啊，而家 我冇识新打扮， 而家 我唔打扮。 你而家入咗场啦， 咁点啊？ 咁 点啊？ 咁咧有一个位咧，我好开心嘅，就系 Lam 咧喺台上面咧，将啲网球咧攞到 嗰年啊， 打落去。 我都有睇，我都有睇， 我都有，我都有啊！ 哇，好兴奋啊！佢飞个波埋嚟，哇！我第一次 睇到揸住个波， 揸住，我真系揸到， 揸住个波， 你都记得你嗰场，我真系揸住， 人哋揸住煲茶，你揸住个波，啊，犀利！ 佢一只只拍我，真系揸一只啦！佢一只拍我揸两只，我点揸？ 咁你咪我嚟送俾佢咯， 系啊， 新年礼物，嗱，悭翻份礼物又唔使买啦，系咪先？ 点知咧？ 点解会点知嘅？ 送个波俾你， 你明揸到啦咩？ 我揸到啦， 佢揸到啦。 咁点知咩啊？揸爆咗， 我冇揸。 唔系网球点爆啊？ 咩佢烧都吹烂啊嘛？佢个人好难用常理计嘅，知唔知啊？系咪先？烧都系吹得烂， 所 以波都嚟揸得难嘅。 两位，我十二点波要走先。唔好意思啊， 我知 唔紧要，因为佢识心气啊，要先走先，冇唔好意思，唔紧要唔紧要，我阿色仔啊，你走先啊，色仔。 按照年轮穿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忌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变作正常一个。无论我听众再多，还是会唾弃了我独有的固执来编写的歌。唱平凡的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时间11点，冇人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马会宣布拨捐2700万派发支援安心出行的智能手机，连12个月免费流动通讯基本服务给大约20000名基层长者。合资格长者必须属于正接受综援，年满65岁，非居住在安老院舍，未拥有智能手机，并必须经由参与计划的12间社福机构、辖下的长者地区中心和长者邻舍中心的社工转介，费用全免。马会慈善及社区事务执行总监张亮说，大部分公共场所和全部持牌食肆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而部分基层长者，特别是非住在安老院舍的贫困长者，并没有智能手机，于是透过慈善信托基金推出计划，他们会为长者提供使用指导，市民亦可以致电热线查询详情。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认为，立法会选举整体投票率有30%算是好，主要考虑是新冠肺炎疫情又出现变种病毒株等因素。对于立法会90席只有一人来自非建制派人士，谭慧珠说这个并非原设计，最基本是地区应该有2个不同声音，估不到非建制派支持者没有出来投票。至於是否需要檢討現時制度，他認為應該首先分析低投票率和為何選民不投票等，制度本身有待議員先做4年後再慢慢改。譚慧珠在本台千禧年代認為，本屆議會要解決房屋土地供應問題，大灣區發展10多年，硬件和制度如何銜接，軟件如何相互交流等都需要解決。另外，金融發展、創科融合、醫療人才等議題，立法會並非只在提問題，只是而是要去解決做實事，並非拖拖拉拉以證明立法會改革是正確，追回失去的時間，否則沒有出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 Omicron 变种病毒已经在多国爆发并成为主流病毒，随着节日从英美返港人士增加，预期 Omicron 输入个案会明显上升。对于加强监测 A 组地区抵港人士，由头7日改为头4日在检疫中心检疫，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按照竹篙灣檢疫中心一半容量，即是1000個單位計算，檢疫日數縮短至4日，可多70%人入住。而 Omicron 的潛伏期中位數大約是2-3日，起碼有一半或以上的相關個案將在檢疫中心檢驗到。 另外，所有来港人士星期五起要提供登机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何柏良说 Omicron 潜伏期中位数大约两三日，做法未必能够完全防止到病毒输入，如果时限设于24小时是最好，但很多地方未必能够交到样本，因此当局需要作平衡。美国出现首宗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死亡病例。路透社报道，那名60岁的男患者住在德州哈里斯园，未有接种新冠疫苗，确诊后症状严重。哈里斯园的卫生部门在声明中呼吁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和加强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未有就 Omicron 死亡病例回应。中心早前宣布 Omicron 成为在美国的主流病毒，占过去一星期新增病例 73%， 比在对上一星期增加近6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点热带低气压雷伊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1度东经14.2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多云清凉，有一两阵雨，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22点，升77点，成交金额5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9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4.4，升4.4；美团223.4，升4.2；盈富基金22.98，升8仙；阿里巴巴112.5，跌2蚊；比亚迪股份249.8，跌8；快手76蚊，跌2.15；药明生物85.5，升3.5；友邦保險77.95，跌2.5；建設銀行5.3，升3仙；中國平安57.3，升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9，日元13.67，瑞士法郎0.922，加元1.293，人民幣6.375，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2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2。日經平均指數報28496点，升558点。港金報16650蚊，跌7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0.62美元，賣出1791.3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有坏车阻路，咁一带挤塞，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重复多次咧，即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是公主 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呢仲有车龙噶，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呢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渡轮方面咧，由于受到天气嘅影响，而家开始咧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总站咧改咗去沙罗湾，就不停大澳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违例泊车唔单止会阻塞交通同埋造成不便，仲可能会危害道路使用者嘅安全。作为负责任嘅司机，谨记喺泊车处或者停车场里面泊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你电话个 wallpaper 好靓，系天堂料。 犀利、哦，你一睇就知嘅。咁你知唔知大多数嘅天堂鸟可以喺边度见到啊？ 我知以前喺印尼各地嘅雨林都会有天堂鸟栖息。由于有三分一嘅印尼雨林集中喺巴布亚省，所以好多天堂鸟都可以喺巴布亚省嘅丛林嗰度见到噶。 系就系、是，不过后嚟巴布亚省违反猎捕嘅情况非常严重，导致天堂鸟嘅数量锐减。当地卖纪念品嘅小贩话，有人会非法出售用天堂鸟羽毛制成的饰物，最高可以卖到150万印尼盾，即是大约112蚊美元的。 天堂鸟濒临绝种的原因，除了是因为违法猎捕，还因为巴布亚省为了改善经济，不断发展农业，开辟田地，砍伐树林，同时种植能够生产棕榈油的棕榈树，大量破坏天堂鸟的栖息之地啊。 所以有环保组织发起守护印尼雨林活动，希望能够令巴布亚省维持原貌，为天堂鸟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悉心起小强肥嘅故事。我哋今日所有取消噶啦，唔会有片段人间啊，唔会有呢个马老师嘅漂流啊， 系啦， 取消晒，同埋一阵间甚至咩连康哥都 cut 噶啦，因为佢个古仔太长太精彩，我哋咩都唔播噶， 系啦，全部都让路， 系 啦，等佢一路进入直路之后跑到终点。 听众提我哋喂，唔好再 stop 佢啦， 唔好 stop， 系啊，要俾佢讲埋个悉心起故事， 系啊，咁你都未听，系啊，好担心你。 好啦，咁点咧？去到边度我都唔记得啦， 我去到咪就掟个波。 波，第一時間 捉住個 波，好型咁樣企起身，捉。 其實唔容易嘅， 係好難， 因為個個都想搶嗰份嘅少少紀念品，唔係話個波嘅價值，而係話阿 Lam 打出嚟嘅。係 啊，同埋仲 好似 仲 有簽名 嘅，有簽名嘅，我記得 有 簽名嘅，有 名嘅， 係啊， 全部簽曬名，所以我都覺得好似好好幸運咁樣， 好似為咗你而做咁樣。阿 Lam 係直頭打之前望望住你，嚟啦， 嗱喂，老友接波。 咁樣，我覺得係咁嘅。 第一仲好型咁樣起身，就單手就 接到 波，接到，我覺得好型。咁跟住咧，我就話送俾你啊咁樣。嗱，我形容嗰個女仔，佢係嗰啲高高瘦瘦，著牛仔褲，一把長頭髮。有啲女仔咧， 街都 係 我哋咁講 啲頭髮咧，係 咪先？ 冇錯， 高高瘦瘦著牛仔褲，周街都係啊， 街坊咯。 我哋隔離嗰個都係係咪？ 高高瘦瘦著牛仔褲， 高高瘦瘦呢個， 你 咩 意思？你咁讲咩意思？ 绝对系， 我帮你用钉书钉钉佢， 钉手好啦。 喂，佢个语气真系好不屑咯，高高瘦 瘦着牛仔， 佢系咁样。 唔系啊，我唔系问好嚟噶，我个感叹号嚟噶。 咁 点 样咧？ 咁佢嗰啲即系前面有执头发揈落嚟咧，啲女仔咪好轻咁拨拨嚟拨去嘅，好有型噶。 就我呢啲咁樣，係嘛？即前面 有 長 音 嘅， 有 個 音， 係 啦，就咁樣揈喺後邊。 即你中意佢嘅音，佢執即係揼落嚟。係 啦，冇錯，中意人哋有音，唔係咩？有音啊嘛， 係 有啲冇啊嘛，唔係。 我中意个人，我中意个人， 哎呀， 我都系冇参与噶，我都系冇，我冇讲嘢嗱， 我怀疑佢都系色心打扮， 佢又色心打扮， 几时有色心打扮啊？ 咁佢就孭住一个好大个， 咁你执住 一个 波，继续讲啦，你叉开条， 系啊，喺嗰度逗留咗好耐个波。 我话喂，送个波俾你啊，跟住佢话，我都唔打 tennis 嘅。 哦。唔系唔系要你点 咪咯？我又好似 初重点喎， 咪咯？我都 礼物， 我点解要接咧？我就因为觉得话一个甩嚟噶嘛，我将接咗个波，将个波俾你 个礼物俾你， 即 系 佢唔打 tennis。 系啊，佢咁样一句，但佢啲好好爽直嘅人，我已经个心沉咗。 你觉得佢好爽直？ 好爽直啊！ 可能因为嗰阵时未有呢个 term 就可乜女咁样，系咪啊？ 港女 啊， 港女 系 啊， 可能系啦，系啦， 咁你咪自己 keep 翻咯。 即系佢约你，约你，佢你约佢，佢又觉得我谂下先啦。跟住我送嘢俾你，我唔打。 同埋咧，我想问咧，嗰晚其实你嘅心咧有冇谂住睇完 show 咧？ 我 觉 得 系噶啦。因为圣诞咧冇理由睇完 show 翻屋企。 系啊，啦。 喂，嗰个一个好似食一个圣诞大餐嘅头盘嚟嘅。 冇错，佢 仲有好，仲有好多嘢。 佢心尾之后有嘢跟尾。 系咯， 捉埋个波，一定有嘢跟尾。 同埋仲要捉埋个波啊！你话唔发达， 你仲要送埋俾佢？ 系啊， 佢唔要嘛？ 咁啊， 佢唔要咁啊，即系其实佢应该知咩事。 好快个 concert 完啦，行出去啦，红馆嗰度，好记得红馆。诶，落住毛毛细雨， 有冇大遮啊？ 你仲觉得又系个 book 个天嘅？ 系啦，天都帮我啊，即刻撑起把遮。然后因为冻啊嘛，咁梗系靠近少少啦。 你有条嘢。点解你唔利用你自己嗰条？ 我系话你嗰条，令到你好靓仔嗰条咧， 系嘛？ 几斤？ 因为佢住深茂坪嘅，嗰时咧个好多人噶啦，要行翻落去，不如通通我啊，同你行落去 食啲嘢， 系啦，是但食啲嘢啦。同埋咧，因为咧，我嗰时我睇嗰套戏，我好记得，如果个男仔点样去想拖个女仔咧，冻唔冻啊？ 系啊，知啊， 放只 手 摆落 个 大褛 袋 度 啊嘛， 系啊， 嗰啲系已经。你跟他告白他已经 OK 才可以这样做啫。你早一点。 准备鼓起勇气。 做这个行动的时候。 因为那个波他没要我就带了那个褛袋那里。一拿出来。我真的想送给你 Merry Christmas。是。跟着他拿起个波他跟着说我真的不打你。然后很型的样子把波 扔走。 飞了红磡那一堆。 有冇搞错啊？呢个女仔有啲问题。 你知火车站行落去执咗啲咩地方嚟噶啦？你知系咩地方嚟噶啦？ 其实咧，我觉得佢有啲意思，唔系对你有意思啊。佢有咁样做咧，佢系想令你知道我唔中意你。 冇错， 我 系拒绝嘅意思， 唔想你多谂。 系啦， 谂多咗。 你送嘢俾我嘅话，我唔要，我唔要，我唔要，我就都系掟走佢。 佢只系想嚟睇个 show 啫。 系啊。又或者只不過因為嗰日佢冇著落咋， 係， 冇著落 啊，唔奇噶， 即係 所以佢 咁 覺得你送，如果你送一樣嘢，無論嗰樣嘢係一份刻意買嘅禮物又好，或者只係嗰個波都好啦，佢要咗咧，好似 endorse 咗嗰樣嘢，接受咗你嘅愛意咁樣， 冇錯冇錯。 跟住行到落去啦，我话不如搵笪地方食嘢啦。然后佢话：咦，有个巴士嚟。 嗯， 我都系有啲唔舒服，我走先。 哇，仲唔系 上咗个巴士？我一睇 唔得啊！ 个巴士去九龙城嘅，你住秀茂坪。即係你明唔明啊？佢根本就係、是、 總之是但有架巴士，我喺呢個時候嘅話咧，我要走啦。 但你知唔知點解佢咁？ 因為你想同你講，因為佢話佢同佢食嘢嘛，佢唔想去嘛。 我咪因為你開始有啲唔係幾好嘅， 我冇 侵略性嘅嘢， 冇。 你有冇多手多多啊？ 冇 嚇、啊，即係搞人哋啲頭髮咁樣啊，搞人哋即係整啲咁啊咁樣。 手多多食西多， 即係撥開啲頭髮咁、 我冇撥過。 哦 ，OK， 咁得啦。唔係，其實佢真係咯，我覺得呢個 係 啊，真 係 就係如果好唔開心， 佢唔打網球，佢應該接咗你個網球 ，and then 跟住佢就係走嘅時候。趁禮住面先至掉，咁如果喺你面前度掉， 即係佢係懶懶係有型，懶係瀟灑咁樣，揈揈咗佢。 嗯，中意呢個女仔啊， 好唔高興。 好彩你冇同佢拍拖啫，唔好唔開心， 唔緊要啦。 嚇，唔好唔開心，好唔大方啊！呢、這個女仔，我覺得，嗯， 所以 我都好興。 你唔中意一個人，唔需要咁咯。 冇錯啦，你咁樣嘅話，佢咪你都記到今日。 係啊，記到今日。 其实你呢句系咪？你呢句系咪帮我啊？ 心灵 我好乱，我好乱啊！而家 心灵都有一条刺嗬， 系啊， 好大条添啊！ 系咯，好彩佢做咗 DJ 可以讲出嚟啫。如果唔系，你谂下，佢整个屈咗喺个心度咁耐，冇同你讲，你 会唔会影响我嘅发展啊？ 我觉得会啊， 影响咗噶啦，已经 你而家已经咁大件事了。 你唔觉得你个样唔够靓仔咩？ 系啊，因为咁咋，嗰条颈巾咧， 抌咗啦。 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如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呢、这、一个波，马小强谂咗几廿年， 终于释怀啦。 呢、这、一个波， 呢、这个波 有一个网球，已经谂到俾一个足球。 呢、这个波如果大家想要，就去红磡嗰度试下搵唔搵到。 掟咗过去大酒店嗰边。 你嗰个导师行开先。 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 从此佢对波都有阴影，一见波就惊，一见波就喊。 你讲清楚先，我系对住啲波定我对波？ 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好啦，以上 冇 就系、是、马小强嘅《圣诞难忘》。 嘅故事吓， 系啦，波波的故事。 咁我哋就讲翻啲听众嘅留言啦。其实街坊都唔知追唔追到街，今日冇时间都唔知啊。好啦，阿 Galaxy 嗰个追男模圣诞啦，平安夜做你靓靓同男朋友食圣诞 buffet， 哇！ 点样食得太多，胃痛到要厕所嗰度呕啊咁样。喂 ，buffet 真系唔好食咁多，食 buffet 咧，你食得多咧，嗰样嘢变得苦事啊，唔系乐事。我唔赞成人哋食到咁样。 但系系会食到撑噶，中意 系啊， 系咪啊？食 buffet 特别对住啲所有贵价嘢咧，生蚝啊、扑命咁样 系啊， 咁你咪难为自己胃咯， 系啊， 唔好 真系冇错 啦。另外咧，李苏玉佢话好多年前荔枝角医院做义工啊吓，咁嗰间咧就系精神康复病人啦，同埋几位麻风病人住嘅医院系咩？哦 ，OK，每年圣诞节义工都会报佳音嘅，报佳音都有一个几有意思嘅活动啊。 有啊， 嗰晚咧八点咧，病友全部瞓晒喺床啦，准备休息，我哋跟住医院嘅安排，去到每一间房唱诗歌啦，派礼物啦咁样样。但系麻风病人嘅房唔入得嘅，喺外边唱诗歌咁咯，咁所以。一路好开心啦，旁边有树嘅烟侧边，前面有几间病人住嘅屋，开住小窗，睇唔到佢哋。诗歌班开始唱平安夜啦，近距离听个歌声，系我听得最感动嘅一个歌声吓，忍唔住喊啊！嗰年嘅圣诞好难忘。另外冤郁拼佢话我读咗好，我谂咗好耐先谂到啊！我喺16年前啱啱嚟到纽约过圣诞节，好冻啊，但系冇见到落雪，真系好靓。咁咯。咁啊，德就話最近心情唔係幾好啦，因為患上憂鬱症，同屋企人都唔愉快。 嗯， 擺低佢，唔好諗嗰啲，希望你 都 愉 快 咯。 係 啊，冇錯。 係啊，加油努力啊嚇！我哋為你加油。 不如又播下街坊啊， 咁 咪 要啦。不如我呢個先啦，好唔好？咁啊就係有 Ada 有陳太嘅。咁呢個聖誕節係幾難忘咧？ 嘅聖誕節記得有一年嘅聖誕好耐好耐啦。我諗我嗰陣時仲係廿幾歲，咁你大家知道幾耐啦？咁嗰陣時啱啱同個男朋友分手，咁話説咧個。我男朋友咧，即系应该系俾我发现咧，系有第三者嘅，系啦。咁于是咧，我就好唔开心，但系我好开心地咧，就有一班朋友咧陪伴住我。咁就系一间餐厅，嗰间餐厅而家已经执咗粒啦，叫做Peanut Holler 嘅。 佢講咗咩名字啊？ 以前成日都去嗰間嘅，唔知咩？有啲人會知嘅，我諗係啊，即係好 old school 啊嘛。咁咧，我哋喺嗰度叫咗杯汽水，咁跟住咧啱啱佢送俾我嗰份聖誕禮物一隻錶嚟嘅，咁我就除咗隻錶掉咗落杯汽水嗰度，杯汽水黑色嘅，咁啊掉咗落去之後咧，咁我啲朋友就好咯，即係咩都 over 啦，唔使咩啦咁樣。咁嗰隻杯裏邊嗰個隻錶咧，而家其實嗰刻係點樣？嗰啲人会唔会俾佢发现就咁当垃圾袋？我都唔知道，但系嗰刻嗰次好有型咯，即系插咁样就掉咗落去。咁系咯，呢个都算系难忘嘅圣诞咯。 但系一个唔开心嘅难忘圣诞。 但我而家谂翻去几开心啊！ 我想问多一句就系、是，那个男朋友我哋识唔识噶？ 算啦呢啲嘢，唔好讲啦。 即系有机会。 系啦，系我哋知嘅。系啦，咦？点解你哋啲难圣诞节都系唔开心啊？嗬，我哋其实都有啲圣诞节 未必 开 心噶， 系 啊， 因 为 开心嘅都系真系会好开心，但系你如果拮到条刺咧，真系好痛。 好，不如听下小陈好嘛？ 好得， 小陈哥哥诶，圣诞节有咩最难忘？听下先。 唔该。 圣诞节啊，小陈哥嘅圣诞节真系，唉，谂起一行眼泪啊！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其实我大部分都系 Lonely Christmas。而家就梗係好似好開心啦！而家自己過聖誕就係高興嘅，因為唔使諗下同邊個過。以前咧就哎呀，即係唔係話好多好多選擇啊嘛？但係以前有女朋友嘅時候，女朋友咧就會係自己有自己佢自己嘅朋友群要過啊嘛。啊，我夜啲先陪你啦咁樣，咁啊自己會有啲寂寞啦。好啦，再早期啲喺自己僆仔時代嘅時候咧，咁啊冇女朋友嘅年代啦，咁啊見到人哋一雙一對，即係講緊我讀緊中學嘅時候啊，咁人哋一雙一對。见到人哋开心，自己就倍感孤单咁样啊！所以你话边一个最难忘啊？反而我最难忘嘅系真系我第一次，我如果冇记错，应该十六七岁嘅时候，第一次自己出街过圣诞，即系阿妈俾你自己出街过圣诞，嗰、那个就最印象最深嘅，因为我嗰晚圣诞咧就系同住一班同学夜晚行山。 哇！ 跟住過喺上面過倒叫做倒數聖誕節，25號先翻落嚟，咁嗰個咧就係最開心嘅。所以有時候咧，聖誕節最緊要係 同大家一齐过，开开心心咁咯。 嗯，揾到好朋友，其实唔系一定要拍拖嘅，系咪先？冇错啦。嗱，听埋 O 啊 ，O 仔啊，系咪神话 O 啊？ 好仔， 你哋冇得去旅行，我难忘嘅圣诞节喺冰岛过嘅，仲可以睇到极光，开心咧。我依家都冇得睇啊， 超开心啊！ 喺 YouTube 嘅世界开翻啲极光嚟睇下啦，投影喺自己个屋嗰度，咁啊有个极光嘅氛围。传说话咧，见到极光嘅人就会好幸福噶啦，所以咧透过大气电波，丰收快活人嘅所有听众都幸幸福福啊，平安过冬啦！ 拜年真系啊，拜个早年， 拜个早年，冇错啊！ 大运 啊，仲有晨光嘅靓女 Barbie 嘅。 我一个最难忘嘅圣诞节咧，就系我用咗3个钟头先至可以喺中环睇完灯饰之后翻屋企。咁自从嗰一次咧逼到咁之后咧，我就记得其实圣诞节咧我就唔记得晒睇过啲咩灯饰啦，净系记得见到人山人海啦，同埋好多人头啦，同埋咧人踩人啦，又俾人踩黑咗对白鞋啦。咁所以呢个圣诞节真系好难忘啊！ 我系噶嗬，大节咩？睇完烟花啊，嗰啲好难会走得到嘅。好啦，另外仲有原来是这样的嘅阿欣欣啊，黄天欣啊。 欣欣， 难忘嘅圣诞节就系我读书嗰时咧，就呃我女朋友话我圣诞翻唔到嚟，跟住咧最尾原来我系翻到嚟嘅。咁跟住我就叫佢个朋友约佢出嚟啦。咁跟住咧约佢出嚟之后咧，咁佢懵成成咁周围望，跟住我就喺后面拍佢，喂，系咪等人啊？咁拧住面咧就见到我，跟住就好似发紧梦咁样。系啊，我谂呢个都系好昂贵嘅，因为嗰时妈咪好辛苦先破到张机票俾我喺外国翻嚟过圣诞节，所以好开心。 嗯，呢啲惊喜好开心噶， 系啊， 一世都记得噶。 你学下人啦，悉心又喜。 再同我买个网球钉， 好嘛，两个、啊。 收尾系咪自从嗰次之后就冇再见嗰个女仔啦？ 仲揾咩揾 啦？我都话好彩冇拍过。 我都叫系有骨气嘅人嚟噶嘛， 真 系梗系啦。 哦，真系唔知你 唔得啊？呢啲系啊，但冇啊，有骨气，但系有记仇咯、啊。 又骨气又记仇。啊，好啦，快到12点钟，今日嘅讨论区啊，差唔多到过一段落，要祝大家圣诞快乐，预祝咁啊，今日冬至快乐啦。 系啦，咁一阵间嘅话，我哋就会有呢个漂流教室嘅，唔好行开啊吓，亦都多谢大家同我哋分享嘅就系你哋有啲难忘嘅圣诞嘅， 同埋今日嘅片段人间会由马老师执笔， 紧要啦， 犀利，重头出击 啊，简直就系 感人肺腑。OK， 选。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52点热带低气压雷伊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150公里，即是北纬21度，东经14.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继续减弱。雷伊下午会逐渐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天文台即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虽然雷伊远离，香港会仍然受东北季候风影响，离岸及高地会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回升。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67点，升122点，成交金额5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9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5.4，升5.4；美团224.4，升5.2；盈富基金23.02，升1.2；阿里巴巴113跌0.5。比亚迪股份251.4跌2毫， 快手77.1跌1.05元，药明生物85.1跌5元，建设银行5.3升3元，京东集团267.8跌2元，友邦保险78.05元跌1.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9，英镑10.305，瑞士法郎8.463，澳元5.548，加元6.035，新西兰元5.244，欧元是8.8008，每百日元对港元6.8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3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7点，升560点。港金报16,65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67美元，卖出1,79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路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锦上路来回方向近住金钱围一带就挤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松快活人。 风松快活人啊，12点搭二噶啦，17度气温，相对湿度80%啊。今日多云同埋有两阵雨啦，风球已经慢慢远离啦，咁所以大家咧可以放心。不过天气仍然系比较冻嘅，系咪啊？咁所以咧着紧件衫啦。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嚟到呢个环节。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哇！今日简直佢系主角， 系啊， 系咪啊？ 揸晒 fit 啊，系啊！ 喂，你做啊，你嚟做啊！ 我咪就系做唔到咯， 坐嗰个位 咁恶嘅， 完全做唔 咁恶嘅， 甘拜下风， 好犀利啊！马老师， 你坐嗰个位，我位咁易坐， 你个位我真系唔坐， 开车 系啊，唔好， 热凳啊，热凳啊， 好等你开心，今日真系简直系发光发热， 系啊，冇错。 做呢啲表情都唔慣， 大開眼界。 唔慣啊！我哋唔踩佢，係我哋讚佢，佢就唔慣。 难， 真系唔安乐。 系、哎、 好啦，因为咧，我哋嗰个波波故事咧会继续延续嘅，系、嗯、咪？ 要啊要啊，冇噶啦， 完咗啦， 完咗啦，冇第二个波噶啦， 冇啦，冇第二个波啦，系啊。 咁 Peter 教授今日讲咩啊？话题系 都系关于圣诞嘅，听住啦吓。 嗯， 圣诞老人吼吼吼，圣诞美人。Oh no! Oh no! No no no! 应该系咪圣诞老人？好好好，圣诞名 no no no 嘛？ 唔系，因为好好好咧就 H O， 咁咧 Oh no! Oh no 咧就 O H N O。 Oh no no no no no！ 系啦，你根本好写时嘅 Oh no！ 咁呢个圣诞老人系咪就系你啊？ 是一班的同事， 一班圣诞老人， 系啊，一班圣诞老人啊。话说 边度开始讲起？ 由 话说。 翻翻去我哋 1928年， 系啊，到大到大， 我以为后面真系有啲咩事， 唔好吓佢，佢心血少，佢心血， 我就系 佢咩都惊一餐，数人又一个两个三，你唔好吓佢，你当而家系啊，你而家当探访老人院咁样，知唔知啊？但系讲嘢唔好大声， 我波俾佢听个节， 讲嘢唔好咁大声。 喂，你知唔知啊？学接波咧系嗰啲老人家， 我知啊， 老人家噶 系 啊， 唔系笑。 我知 道 我 真 系 认真，冇人笑， 冇人笑， 我哋好认真， 冇错，明白。嗱，话说咧，嗰阵时喺东莞一间玩具厂嗰度工作，咁 咩职位啊？你系咪厂长啊？因为厂长好大权力噶嘛， 高级行政人。 阿娟入嚟我间房， 哎呀，冇错。 阿娟呢个系人名啊，定动词嚟嘅？ 人名嚟嘅， 哦，系啦。咁话说咧，个老板香港人嚟嘅，咁咁啱嗰年嘅平安夜啊，25、26咧，全部都系星期六啊、星期日。佢问 我，即系好似今年咁啊。 系啦，佢问我你翻唔翻香港啊？ 嗯， 佢咁样问亲我咧，个意思即系想 我 翻，想你唔好翻， 系啦，想你唔翻啊？ 梗 系 唔 系啦，系啊。 唔系你使乜问我啫？你圣诞节梗系翻香港噶啦，女去做咩啊？ 系啊。 跟住话 阿马老师咧咁熟，佢成日问啲女仔：你今晚翻唔翻屋企啊？ 我唔系好知呢个衰人究竟点样讲嘢。 通常系咁， 你放心，我永远唔会同你讲。 最好 人哋点会唔翻？ 我真系答你话，我唔翻咁样嘅话，哇！ 我好惊， 我都好惊啊！ 我即刻企喺度，下一句 咁我翻咧，咁我翻。 系啊，其实我意思系我想翻屋企啊。好 系啦，咁佢话点啊？有咩帮手啊？咁样样，佢话因为咧啲同事喺度咧年终咧好辛苦。佢話：如果你可以咧，就即係將啲聖誕節嘅氣氛就帶俾大家，因為佢哋好少出去玩。 佢哋唔慶祝噶， 係咯，但 係 佢 聖誕係 唔慶祝㗎，係啊，咁我話 唔係咁聖誕氣氛唔一定要聖誕嘅， 係啊， 即係唔一定要擺聖誕樹啊嗰啲嘅。 佢想即係借啲名望，大家同事之間 開心下， 年尾開心下， 食下嘢啊咁樣， 年尾聚下咁樣。咁啊都好啊咁樣。佢話：交俾你籌備咯，咁我。因为有几个香港的同事在度嘅，佢话有冇 budget 啊？咁佢话有，咁咧就谂住咧25号25号晚咧就响个，因为我哋工厂咧有好多个球场嘅， 总之成 好多球场， 系啊， 点解你 成？因为好多好大 area， 好多栋宿舍喺度嘅， 咁你必须嚟打波嘅， 系啊，必须，因为好多都系后生仔后生女，一定要俾佢哋 发泄下 精力，冇错，真系要放电，我讲 真 嘅，唔系好闷嘅，真系闷到你死咁。 冇咩節目噶啦嘛， 冇節目啊，同埋周遭又冇嘢 shopping， 我哋喺啲即係幾偏僻嘅地方，喺常平某一個地方咁度，啊咁啊乜都冇咁啊，我好啊咁佢，budget 搞掂啦，我聯絡廚房，因為我哋有廚房噶嘛，有飯堂啊嘛，我話嗱25号，我想搞個。自助餐形式就摆上球场嗰度。 有问题，你如果平时嘅嗰啲即系煮开嗰啲，即系蒸肉， 蒸肉饼啊， 黑豆味味 好靓啊， 系啊， 菜心啊， 系啊，炒牛肉啊，咁嗰啲唔系你圣诞大餐嚟嘅喎， 冇办法， 食今咪得咯，嗬， 系啊，即系大家开心啦，佢冇所谓啦，嗰啲同事。 圣诞你加个圣诞两个字，圣诞咕噜肉，圣诞蒸肉饼， 系啊， 系啊，圣诞咸鱼蒸唔知乜嘢咁样， 圣诞蒸。肉饼我谂起圣诞蒸糕饼， 都得 咁啊，即系多少少嘢啦。然后跟住我叫个同事，因为东莞都有啲 批發市場嘅，就好多嗰啲叮叮噹噹啊，聖誕嗰啲嘢啊， 等使嗰啲啊， 係啦，嗰啲帽啊，我話買一扎翻嚟， 係啦， 佢上次 我想講嗰啲啊， 係啦，係啦，係啦， 咁啊，誒好啊，咁啊，然後發曬通告，各位同事，即係 有個咁嘅活動 嚇，日頭已經開始有㗎啦，日頭咧就係由嗰啲男仔打籃球比賽，即係咩部門咩部門咩生產線， 冇啩， 係啊， 知就玩啊啫嘛，又冇乜所謂嘅， 就會有聖誕老人。喺度派礼物，大家如果系有时间嘅，就留喺度，即系大家开心一下啦。有圣诞大餐食，咁啊好期待咯。咁啊，跟住我同啲柱讲， 但我想问咧，佢你间工厂系咪男女噶？即系 男女嘅男女啦。 你嗰晚个圣诞 party 咧，会唔会都系一啲叫做浪漫嘅？会唔会有嗰啲气氛啊？定系你哋会唔准噶？ 尽量搞到有，因为咧我整咗嗰啲灯一串喺度啦，同埋有棵。 因为周元，我如果你斋去参加 party， 同埋唔系噶。嗰晚咧，男仔女仔都系识下大家噶，咁样即系咁咯。 系啊， 佢又点会放过呢个机会啊？佢就 俾啲男， 就 算 我又识心打扮， 佢都要俾自己啦。你放心啦，一定 心起小球肥啊嘛。 系啊，冇错啊，呢啲咁样嘅娱乐组组长， 识心打扮 系嘛？仲有啲咩嘢？最紧要系自己自肥。 你讲到我系一个咩人啊？ 讲到你咪一个系你嘅人咯。 如果我真系咁差嘅，你唔应该俾我坐喺度啦。 我又唔觉得你好差，都系好 差差地 啦，差差地啦。都仲 OK 嘅，系啊， 有得有冇得救啊？ 有得救。 好，咁啊，谂住准备好晒啦，跟住我问佢：喂，你准备啲咩食啊？即系我 你问厨房。 系啊，今日厨房啦，我话喂，你真系知唔知道？ 其实唔系你俾个餐单佢咩？你话俾佢食。 我系啊， 咪 有 肠仔菠萝 俾佢咯。 其实都唔系好难，即系买罐头咁啊，肠仔菠萝啊，饼干啊。 我俾咗 list 嚟噶啦，即系我话番茄有冇？佢话有啊。咁你问我切啲番茄，番茄你咪冻沙律咯，生菜啊嗰啲。即系我睇下佢 西地， 冇错啦， 西式嘅， 西式 系 啦，咁就唔好太过中式。 冇错，系啦，但系都有照有啲饭喺度嘅，有啲 都有饭。 佢真唔～ 佢唔食饭唔饱噶， 系啊？ 点解马老师就系最人版啊？佢唔食饭佢会死噶， 搵啲肠仔菠萝咁样去送饭。 佢早餐都扒几碗噶， 好难食啊！搵啲 food punch 咁样淋落， 又捞汤，你又捞 punch。 哇，好难食呢个圣诞大餐， 谂起都唔想食，谂起都唔想食。food punch 倒落啲白饭， 你谂下 系 咪先？ 跟住咧，我话。其实圣诞大餐咧，哦火鸡其实真系好重要嘅。但系我当然知道东莞其实几乎 很 难买，但 系食火鸡 系啊，好难买到嘅。 系咪冇噶佢哋？ 好少有，大城市嗰啲大超级市场可能会有，因为都多外国人喺度嘅。咁我话 整个走地鸡咯， 系啊，冇所谓，你写个火字喺上面， 系啊， 系 一段有 啲火落， 火落咪火鸡咯，系咪先？系啊， 系啊， 于是 有火嘅走地鸡咯。 你帮我谂掂佢，跟住佢嗰个。几叻嘅，佢整啲烧鸡出嚟，然后烧鸡之余咧，喺个鸡髀嗰度咧，攞啲石子啊 包住 包住佢啊， 咁 咪几 有 feel 咯， 系 啊， 几有 feel， 几 粒即刻有 feel 啦，系咪？跟住又摆粒番茄仔，就俾个鸡 含 住，系啦，原本系红枣嚟嘅。 含住个番茄成有 feel 噶啦咩？ 有啊， 咁你含住啊， 你 圣诞节你含住个番茄啊，睇下冇 feel 啊？ 俾佢试下，佢而家四号好唔好啊？ 含番茄 就喎咯， 含 番茄 啲龟， 跟住我又整啲几啲金 石 子 包住你只脚 啊！ 好唔好？你嗰日翻嚟，你就系咁样包石子，两只手包住，含住一粒番茄，咁样就好有圣诞气氛，系咪？俾只沉溺你，俾只沉溺你，等你沉溺一阵，唞唞先。我翻嚟继续马老师嘅漂流教室。 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藏于飞。 去非真的放任，从未见证漫有的力，但要珍惜罕见的情，没记忆无是我，请爱恨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 好啦，啱喺呢一分钟咧，天文台取消晒所有嘅热带船噶啦，即系而家再冇一个戒备信号啊！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show快活人》。 大爱多深，抱住我，不要呼，不要吸，向下沉。跟我多进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跟我多进氢气中，换来皮肤一呼一吸的暖吗？全部勇气用脊椎吸呀，所有志气用眼翼背负或负来为我换过天日，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尽我的生命，用尽你的生命，为尚有的安静和轻盈而拼，为尚有的呼吸，能存在到过。识的人从来不惧忧今，伴着勇闯新世界，便靠便靠灵魂，仍未揭开新现实，仍旧仍旧脱身，不必焦急，抱住我可以歌可以泣，别太担心，抱住渴望徐徐的下沉，大爱多深，抱住我可以死可以生，沉溺，大爱多深，抱住我不要哭。 沉溺。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讲到呢一个嘅就系火鸡， 鸡啦，自制土炮火鸡，咁、我觉得 OK 啦，咁样样。跟住 嚇 收貨啦， 有心機，有心機 啊！佢至少佢有幫你做， 係啦，即係我覺得唔緊要啦，我唔係要嗰個味道，我要個氣氛。同埋，因為佢都好，佢攞啲布咧係圍曬嗰啲台， 哦，幾好， 係啊，然後就擺 有冇掛波波啊？我哋細個成日搞 party 成日掛啲波波噶嘛， 波波就冇啦，就圍咗啲燈喺度，因為大家都好期待， 冇所謂啦， 係啊，即係有 氣氛就得 啦。 跟住嗰有個同事跑翻嚟，佢話俾我聽，聖誕老人衫買咗咯，咁樣樣十套。跟住我話好啊，你分 買咁多， 係啊，好平啫嘛， 唔係你平都唔使買咁多套， 聖誕老人一個啫嘛， 係咯， 諗住多幾個，同埋仲買咗十套女仔嘅聖誕。 咁你不如全部人著曬 十套啫，唔係好多人。 同埋聖誕老人咧，你唔係淨係著件衫啊，你有胡鬚啊、肚腩嗰啲， 佢成套齊曬嘅，因為我都同個老細講， 嗰啲女仔有自己個肚腩啊。 唔係，女仔短裙嚟嘅， 短裙嚟嘅， 都係聖誕女仔啫。 跟住我玩俾佢聽，咁，佢話多唔緊要啦。如果有咁多老人同埋美人，我話聖誕美人，佢話得啦，我攞啲禮物出嚟，因為我哋玩具廠嚟嘅。 我覺得唔搞咁多嘢，我都係想有啲美人啫。 係啊， 配對一下，聖誕老人同聖誕美人配對係咪？ 唔 係，我哋 就 係 咁 咩啊？ 話咗唔係就唔係。 唔係咩？ 唔 係，係你配對，係你配對唔到。 咁點啊？心機點？心機點啊？ 咁啊，諗住都好啊，大家高興下。我話個老細其實都幾玩得嘅，因為做玩具啲人真係幾開心嘅人嚟嘅。嗱咁啦，還有老人又有美人， 抽獎 就選十個出嚟，選一個最可愛嘅聖誕老人，一個最咩 可愛嘅聖誕小姐 美人，係啦。咁我就封封利是出嚟，咁佢話你搞啦。 選啊，靠咩選啊？ 自己選咯。互選咯，喺裏面我哋自己 總有辦 法 嘅， 或者老闆選都得 啦。拉獎啊，乜獎物獎啊， 咩拉獎啊？ 生產線 個 title 生產線嗰啲 叫拉獎， 拉獎。 你係拉咩啊？咁你係咪拉柴？你個 title 叫咩啊？佢係拉獎，你唔係拉柴。 我係拉長，多長。 咁收尾點啊？阿拉長， 咁唔想知你繼續呢條拉。拉可以好长嘅拉到， 咁你快讲啦，两分钟咋，冇得再拉长啦。 你其实我真系好辛苦咁就，咁啊跟住，哇，夜晚好开心啦，咁啊话俾人听有呢啲咁嘅活动啦，好啊，我哋请圣诞老人出嚟，好开心，好开心，好啦，跟住，请我哋嘅圣诞美人， 冇人出， 大家静咗，因为点解咧？ 点解？ 嗰啲美人衫咧，原来俾啲。大妈攞晒嚟着， 哇正啊！ 边个无端端个大妈走出嚟嘅？即系工厂里面， 工厂梗 有 啲大妈噶 嘛？ 咁啲人点解要攞晒嚟着咧？ 佢哋贪玩啊，好开心啦，靓咯！ 咁你咪即刻改桥，我哋选圣诞大妈咁样，冇事 啊， 叫翻晒佢出嚟啫嘛， 开心啊， 系啊， 冇错，个老细都系咁讲，跟住老细同我讲，我唔得闲，我翻到香港啦，你帮我选埋佢，你帮摆埋。 我选大妈，佢就唔俾分啦。 美人就选， 美人 就 选啦。 大妈就叫阿长面怪搞。 系啦，冇错啦。 嗱，叫阿拉长搞，系啦。咁啊，跟住哇，即系出到嚟咧，因为嗰啲圣诞美人衫咧，其实咧好 窄噶嘛， 好窄噶。 系啊。 结果 咧，大妈点选啊？选咯，就系咁选啦。 大妈点着得？但系首先大妈点着得落啊？ 着唔落， 所以佢会折 晒 啲嘢出嚟，所以阿老板咪走咯。 我哋着裙咧，人哋着裙梗系哇修长嘅美腿啦嘛。咁佢照嗰条大妈裤照着喺度，照着条裙喺外边。 唔系唔紧要，系另外一种 look 啫嘛。 系啊，大妈系咁样噶，呢个系佢哋自己就好识定长嘅嘢嚟噶。 我都觉得 一定着啲原子裤啊， 系啊， 咁你咪度打底噶嘛。 着高踭鞋， 系啦，冇错。 因为喜庆日子嗰阵着高踭鞋，即系先 着。踭系甩踭嘅，一定系甩踭嘅，系咪？同埋一定有 bling bling， 系红色闪亮嘅， 色力场， 即系你 啲色系撞错晒， 系啊，多数系桃红色喺上面嘅， 一定， 因为紫色 有 bling bling， 仲有咧，你睇到佢哋悉心化妆， 冇错，但系啲眉系画到好粗， 几好啊！其实因为个个人都有权利享受噶嘛， 当然啦，即系我哋都觉得 OK 啦，只要大家开心咪得咯。 有冇选啊？咁样， 我 超级大妈 冇选。 唔选啊！人哋着得咁靓，你唔选啊？所以啊，搞错， 我系你我就选啊， 照选 得 咯， 我 只 手指选。 你唔可以咁讲噶，你唔可以歧视人啲大妈。 唔系啊， 点解咁样？ 就 系 点选唔落就系我唔想有其他同事唔开心。 点解有其他同事唔开心啊？ 你选到个美人出嚟，其他九个咪唔开心咯？ 哦，即系衬咗啲大妈喺里面。 系啦，好啦， 好 开开心心，第一玩得开心啊！ 你记住扮火鸡咯。 系啊系啊，包住手揾石子啊 ！OK， 十二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下昼嘅天文台中午嘅12: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馬會宣布撥捐2700万派發支援安心出行的智能手機，連12个月免費流動通訊基本服務給大約20000名基層長者。合資格長者必須屬於正接受綜援，年滿65歲，非居住在安老院舍，未擁有智能手機，並必須經由參與計劃的12间社福機構、轄下的長者地區中心和長者鄰舍中心的社工轉介，費用全免。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說，大部分公共場所和全部持牌食肆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而部分基層長者，特別是非住在安老院舍的貧困長者，並沒有智能手機，於是透過慈善信託基金推出計劃。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Omicron 變種病毒已經在多國爆發並成為主流病毒，隨著節日從英美返港人士增加，預期 Omicron 輸入個案會明顯上升。對於加強監測 A 組地區抵港人士，由7日改為頭4日在檢疫中心檢疫，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按照竹篙灣檢疫中心一半容量，即是1000个單位計算，檢疫日數縮短至4日，可多70%人入住。而 Omicron 的潛伏期中位數大約是2-3日，起碼有一半或以上的相關個案將在檢疫中心檢驗到。另外，所有來港人士星期五起要提供登機前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何柏良說，Omicron 潛伏期中位數大約2-3日，做法未必完全防止到病毒輸入，如果時限設於24小時是最好，但很多地方未必能夠交到樣本，因此當局要作出平衡。美國出現首宗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死亡病例。路透社報導，那名50-60歲的男患者住在德州哈里斯縣，未有接種新冠疫苗，確診後症狀嚴重。哈里斯縣的衛生部門在聲明中呼籲民眾接種新冠疫苗和加強劑。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未有就 Omicron 死亡病例回應。中心早前宣布 Omicron 成為在美國的主流病毒，佔過去一星期新增病例的73%，比在對上一星期增加近6倍。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面有湧浪。展望聽日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回升，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雨。聖誕日北風增強，下周初天氣顯著轉冷，氣温下降至12度以下。現時氣温17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2865点，升121点，成交金额5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9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5.2，升5.2；美团系224.8，升5.6。盈富基金23.02，升1.2；阿里巴巴112.8，跌7；比亚迪股份251.2，跌4毫；快手77元，跌1.15；药明生物85.45，升3毫；建设银行5.29，升2仙；京东集团267.8，跌2；友邦保险78.1，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9，日元113.65，瑞士法郎0.922，加元1.293，

下，爱情是这么残忍吗？原来谈恋爱得不到理睬，原来谈恋爱一起不会耐，原来谈起伤害泪流下，伴侣可没存在，原来谈恋爱谁当出气袋，原来我不该信会被怜爱，分手短信截图上载，想有人能知道我被爱。直在欺诈，爱情是这么无法讲价，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原来谈起将来能承诺伴侣可没期待，原来谈恋爱都反面拍台，原来我不该静候被怜爱，当初短信动人是爱，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难放下自量，看他如常更该离场，原谅原有原谅太多伤，原来谈恋爱需狠心放开，原来谈恋爱都必须自爱，原来要改改，别麻木投入错中栽，原来谈恋爱应懂得退开，原来说分开会令你松开，终止通讯动摇别再，找个人值得我不断爱，无用怕热恋 人间，神算不如天算。 各位观众，第一届全球级全宇宙神算龙虎榜冠军就系。 哎呀你三点了，现在四点了，你搞什么 啊？哎呀最衰你啦，你嘈什么啫？我头先啊坐巴士出来的时候。 坐巴士你 是啊，我不小心跪得就是恰着了。啱啱就发紧一个颁奖梦，可能颁俾我噶啦，俾你个电话嘈鬼醒，真嚟激死人啊！ 喂呀， 咩啊？ 我同事个 friend 啊，个田道啊，约咗佢今日啦，去个 office 嗰度睇供水啊！ 咩 Fifi 啊？咩 office 啊 ？office 喺厕所啦 ，office。 我过晒钟啦，你唔好讲咁多嘢，快啲啦，行快啲啦！ 哦，喂，我知啊，你系咪约咗电视台个高层阿威哥啊？巴德威，你睇我今日特登着呢套战衣出嚟啊，犀唔犀利啊？ 彪哥啊，依个年尾啊，如果佢请我哋啊上去佢咁嘅风水陀陀令嗰度讲风水啊，你到时啊就会好红咁啦，我哋发达啦， 系啊，好啦。 威哥，你做乜要帮你扮到电视台高层啊？你咁样呃人，好似唔系几好啊？ 道具名 系， 依家电视台立立乱， 系啊， 听日我哋有冇得捞都唔知啊！喂，唔趁有机会甩翻佢一笔啊！喂，至多分翻多少俾你啦，你照我吩咐去做得噶啦吓。 哦， 师傅你好。 威哥，威哥你好，哎呀，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 威哥，威哥，唔好意思啊，我哋细细个已经替你拍一啲剧大噶啦，不如咧，我哋一齐影翻张相先，你话好唔好啊？ 好好好，影相 好，嚟嚟嚟嚟嚟， 我左边面好睇啲噶， 冇问题，我就你啦。不过咧，我哋想拉开咧嗰条横额先嘅， 系系系系，嗱，唔好意思啊，系有冇台啊？诶，俾张台我摆好啲嘢先吓。 师傅啊，师傅啊，呢个系威哥个 office 喎。 唉，得啦，影两张相啫。话你睇下师傅几猛料，隐世神算啊，八达峰师傅啊，超人送嘅。话呢个风水圣手八达峰师傅，哇，阿里妈妈个马生送嘅，哇，厉害喎，真系。 碎料碎料，客人俾面啫嘛。喂，嚟大家睇下幅横额，俾啲意见，俾啲意见啊。 系嘅，系嘅，嗱，呢一幅就系。全球占卜问卦星座开运气风水面相全相的相联合总会永远开括弧 F O L E V E R 三 括弧 名全总 指定总嘅顾问啊！ 得啦，好嘢好嘢，驾驶驾驶， 犀利犀利啊！ 喂，影张相先啦， 好嚟嚟嚟嚟，准备下，好好，嗱，一二三， 哇，好嘢，大家随便坐啊！ 哎，咪住， 系 停， 系 伟哥。 系， 你望住我嗰对眼先。 系眼啊， 等我选算。三三得个三，四四得个四，五五得个五，六六得个六，七七得个七，八八得个八。哇，伟哥， 啲咩数学？ 你系属土， 系 命堂有光，出年肯定大发特发。 系， 记住你嗰执头发唔好梳落嚟， 吓 遮住个阴唔好啊。 系 阴唔应该遮住，应该打出嚟，拨上去， 拨上去， 拨上去，有咁上拨咁上吓。最好啊！你换过嗰啲金丝眼镜，全金黄嚟啊嘛，金黄金黄。喂，仲有你下边， 系 你下边，哎，唔使望咁低，唔使讲，我唔系讲高啦，下边，下边执须，你唔好望咁低先得噶，下边即系执须。 执须点啊？点啊？点啊？流流好啊，流流。 哎，两难两难。古人有云：左边有执须，快活又风骚；右边有执须。运滞冇嘢捞， 点算啊？咁样 你冇嘢捞啊？真系 吓， 唔惊唔惊。咁剃左边个忽，嗱嗱右边唔好剃，右边嗰啲几拉要留翻佢。 净系由右边留右边嗰个， 净系剃左边，左右识唔识分啊？你左边叫左边啊嘛？ 你嘅左边定我嘅左 边？系是但啦。咁你睇唔睇？随得你。嗱，我讲就讲咗。 喂哥，喂哥，你咪话我唔讲你听吓，有啲嘢咧就唔到你唔信嘅。系啦，嗱，其实咧有次即系唱歌嗰啲三百王嗰个咧，系嘛？嗰个王子啊，咪同你一样都系属土嘅，又唔听师傅。 唔听我讲啦，佢。 结果大家睇到啦，几麻烦，而家佢一身蚁。 系啦，本来请佢年底做贺岁节目噶嘛，寻日都推咗佢啦。 系啊，仲有嗰个咩话？嗰个弹琴嗰个咩啊？ 多迪迪啊， 多迪迪啊， 系 咪？又系土字， 又系土字。师傅好嘢，嗱，我一要睇咗左边执须嘅，左边啊嘛， 全部左边嘅都要剃晒， 全部左 边，格底都要剃，左边嘅。乜嘢都要提，左边嘅都要提， 尽太尽。 你由全身个头数到落脚，左边嗰啲无法剃晒。 我尽力啦，系。 唉，攰啦，攰啦。赶住去帮个 Minor 定 Mila 定咩男 ？Minor， 我同埋 Hola。 摆嗰啲咩阵啊？ 走啦，难得嚟到，诶，倾多两句啦。我发觉同师傅你真系好夹啊。嗱，不如我哋度下有啲咩合作好嘛？ 诶，名利嘅嘢咧，师傅啊睇得好淡嘅。嗱，好似咧阿司长啊，请我哋今晚食饭同埋直落咧打麻雀啊。阿师傅推晒啊，推。推晒唔去，免得过嘅啦，唔应酬啊，费事啦，你知系咪？信得过程失手意。 诶，三分钟，三分钟，坐多三分钟好 嘛？咁啦，阿辉哥系嘛？大家咁有缘，整多两句俾你啦。你属咩噶？ 我属蛇嘅。今年 得啦，唔使讲虚唔虚灵嗰啲噶啦，吓，唔使话我知。 好， 我算到出嚟噶，听住。明年2022年系鼠年，正所谓嘅蛇鼠鼠年，蛇鼠一。明年威哥你肯定话步步高升啊，天上一层楼啊。 好嘢， 嗱咁样所谓蛇鼠一窝吓，咁啊揾个属鼠嘅人搞节目， 系啊系啊， 肯定咧就蛇蝎美人一样，蛇鼠一窝，银子一定多吓，又劲又威啊， 犀利。喂，哎呀，威哥出年你一定肯定威上。 喂，咪住， 系， 出年唔系虎年。年咩？点解我系鼠年？ 你识鬼嘢咩？喂，星座都有月亮星座啦， 其实生肖都有太阳生肖同埋月亮生肖噶， 冇错冇错， 都未识嘢都唔听。 哇，真系未听过，好嘢好嘢啊！ 嗱嗱嗱，咁样啊，伟哥。你哋嘅电视台咧年尾有个风水节目啊嘛， 是啊是啊， 年年咧都系讲埋啲咩十二生肖啊，系、嘛财位啊、桃花位啊咁样咧，真系冇乜新意。嗱，我话今年咧，你咧就不如揾阿师傅啊，偷少少时间帮下威哥，咁啊搞下嗰啲咩嘢月亮生肖杀三方，肯定大受欢迎。我话你听啊， 诶咁啦， 系啊，谂下佢啊。 其实我哋咁有缘，时间方面。夹到嘅，再倾。 哦哦好。 啊，不如走啦吓。 哦好。 啊，伟哥伟哥，系我醒起。你呢个办公室争样嘢，争样要揈落嚟吊住，俗称叫吊吊揈嘅，系啊。八尺长嘅水晶灯，八尺长。你而家放几高啊？七尺系嘛？抌到落地，再有碌下碌下咁样吓，嗰个水晶灯要。 端嚟端去，知唔知啊？ 端嚟端去，系啦。喂，仲有喎。 系。 你记住，吊转个人坐。啊！ 即面向埲墙、啊、 面向墙，喂，有个口诀你识唔识？你记住佢、面向墙，面向墙，块面墙又长，运气比人强，比人强，知唔知啊？ 吓，喂，系啦，一切顺利啊吓！嗱，按计划咧，我哋开始下一个计划，一定水到渠成。 系啊， 事成之后你千祈唔好忘记我啊！ 知啦。 喂，边位啊？哎，师傅师傅，哎，点啊点啊点啊，哇，吓咁大件事啊，我即刻过嚟，哎。 哎呀，你嚟得太迟啦。嗰隻嘢走咗啦，头先叫你快嚟嘅啦， 嗰隻嘢啊，咁点啊？ 嗱，咁样其实咁样，喂，其实嗰日我嚟办公室，我见到有隻嘢缠住你啊，冤魂不息咁，我咪叫你背住佢坐咯，系咪啊？记唔记得个口诀？面向墙，面向墙，块面墙又墙，问你俾人强。其实我系想你拧住面，唔好望住只鬼啊。 咁点算啊？依家 咦？呢隻嘢好犀利噶，女鬼啊！仲好身材添啊！不过唔关事，我多睇多咗嘢啫，唔好意思吓。跟咗你成大半年，嚟而家教你一种叫大妈咒，知唔知啊？ 哦 ，Big Mother Curse 啊！你跟我念咯，大妈咒，阿里蹦阿里蹦阿里隆隆隆隆隆隆嘟嘟， 阿里 阿里蹦阿里蹦隆隆隆嘟嘟 嘟嘟，系隆先定嘟先啊？ 隆咗先嘟， 隆咗先嘟， 唔得噶！你嘟咗先隆就大叔咒，大妈咒系嘣隆咗先嘟。你根本系佢个身材嚟数噶嘛？系咪？ 好混乱啊！阿里蹦阿里蹦， 算啦算啦算啦，喂，你个心啊，太多杂念。 你头先话佢身材好嘛？ 咁我 系 衰嘅， 系 你个心太多杂念，即嗰只嘢又太劲， 咁点算啊？ 我出声，佢又嚟紧啦！魔咒护体，护我下体，赐我力量，唔好喐。佢喺你后边， 吓 咩右边？你觉唔觉得右边只手有啲痹痹地，唔系好喐得咁？ 又唔觉喎？ 梗系啦，我个心帮你念紧咒嘛！护我体，护我下体，护我体，护我下体，护埋佢下体。嗱，你而家咪唔觉得痹咯？喂，咪住！企喺我后面，何方妖孽出嚟见我？ 哇，好惊啊！喺边啊？ 唔使惊，喺我度。猫弟，再跳起。拜哩拜哩拜哩拜哩拜哩。 又 猜 一个咒， 得唔得？ 哇，阿师傅，我后尾枕咗两针针咁。 喂，小心，有，哎，咁搞法唔掂，要出绝招。喂，快瞓低，快低，咬住我只脚，咬住我只脚。 唔系嘛？ 哇，叫你咬啦，有用噶。我呢叫魔法脚趾嚟噶，一咬就冇事噶啦，吓，得唔得？喂，嚟啦，哎呀！ 哇！啊，师傅，我捋翻块脚夹出嚟先。哎，就师傅就咁嘅，多谢你啊！我同上面就倾好咗啦。嗱，出年咧第一季重头节目就搞一个全球陈算海选，选一个全球功力最劲嘅师傅，嗱，奖金1000万。师傅你点谂？ 呢啲嘢我一早淡泊名利，沧海一声笑，夜晚系咁叫，呢啲咁嘅虚名留翻俾人啊！ 嗱，系你唔玩咋，系你放弃。 不过有时咧，我都想将我个智慧、学识、intelligence 同啲后辈 share 嘅。 好 多朋友啊，都问我点先可以做到全球神算。嗱，我话最紧要有诚意啊，明唔明啊，师傅？ 明啦，明啦，诚意啊嘛，我识做啊，嗱，我啲诚意成沓沓，你揸住揸住。 第一届全球神级神算海选现在开始，第一回合淘汰赛，有请一号参赛者八达峰师傅，真情大露露。 各位，我是八达峰，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奇怪，我是不是真的姓八呢？其实这个姓是老天爷改的，我自小无父无母，咩家族都冇，五不冷都冇，是一个叫土地公的摆工凑大我。我小个屋企好穷，冇屋住，冇嘢食，冇水饮，冇衫着，你想得到嘅嘢都冇。我试过瞓棺材、瞓钉床，成个背脊砰砰声流血。细个冇嘢食，我缺乏营养，我流啲嘢出嚟咧，血啊，唔系流啲嘢，流啲血出嚟咧，黑色。有一日娘娘报梦俾我，话我天生异禀，嘻嘻哈哈，系学术数命理嘅奇才。阿娘娘要我一心向善，唔可以为非作歹，如果唔系就收翻我啲法力。可惜，我连个父母都揾唔到。 师傅，你加油， 得唔得？得唔得？ 撑住啊，撑住啊！ 咁感动啊，咁感动、啊， 感动，感动！ 呢、這个舞台系属于你噶，你唔可以离开我哋噶。 唔系干啲眼泪啊，你放翻嗰啲，放翻嗰啲大力啲，系、 哦、 啊，嗰啲个变态入去。 我真系好想留低，阿妈你喺边啊？ 多谢晒八达峰先生，你嘅故事真系太感人啦！ 多谢，我唔在乎攞唔攞到奖，只系希望你揾翻我亲生父母报答养育之恩。 啊，八先生唔好喊住，你阿爸阿妈咧喺电视台门口等你啊！ 吓，唔系啩？ 系啊，佢哋仲问啊，衰仔讲个大话未啊？ 唔系啩？话我讲大话？唔会咋？ 第一届全球神算海选冠军就是 八达峰，八达峰。 等我宣布，行开。第一届全球神算海选正式改为第一届全球神棍大揭秘，同时产生双冠军的神棍，距离就是八达峰先生和电视台威哥，威哥被人拉了啦，恭喜晒！ 点解？点解会咁噶？你哋点知道我是神棍噶？喂，放开我，唔好拉我，唔好拉我啊！ Baby， 我哋呢个一石二鸟，one stone two bird， 一箭双雕嘅计，成功咁将电视台同埋风水界嘅两大神棍搞掂晒，有咩奖励我先？ 照惯例啊，请你环游全世界。 多谢晒啦。第日啊，有啲咩嘅 project 啊，要啲咩景乐情间，我要大嗰只吓，记住 call 我。 一眼到。 Go.